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偈，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㗎啦。 哇，好开心喎、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放松快活人开始啦，我係小张张，早晨早晨。 今日暖返啲，着啲裤都可以短切切。笑一一。 你个条裤唔合格，长翻长啲。 咩啊？可以短啲啊？你唔使包到冚啊嘛，系咪先？ 星期五，我系马小强， 嚟啦！红色火灾危险叫做算唔算啊？寒下啲嘅叫都系真啊！ 哎呀，大到十五度啦， 差好远啦，又冇咁干。系 啊，五度变十五度，俾咗十度我哋用下都好啊。 舒服晒，好舒服，好舒服， 更舒服就系听住我哋三小时节目啦。嚟啦嚟啦， 早晨， 早晨， 早晨， 校长同你玩游戏，同埋今日车路的士，同埋今日大点唱，全部喺度，就系等你一齐参与开始呢个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开 party 啦喂，有呢一首歌热力自拍。有我哋今日星期五嘅节目，今日有阳光，干燥，吹和缓东北风。旁人望着你都想这便是自己。不过下个礼拜风势又会较大嘅。 星期嘅早上10:16开始我哋嘅节目。喂，人嘅运气咧，有阵时咧话好运嘅时候咧，哇嚟就嚟嘅吓。耐唔耐睇新闻咧，又话啲人咧买咗啲咩堆嗰啲股诶、类似股董啦，咩幅唔值钱嘅画啊，诸如此类咧， 好值钱， 好值钱。咁呢都系买翻嚟啦。但系有个人咧，佢呢个咧都系买嘅，不过咧嗰、那个运气，我觉得咧都真系几开心嘅，等佢开心。咁啊，泰国有个女人啦吓，咁啊喺呢个海鲜档咧买一啲嘅蚬翻嚟食，因为要同我 唔系我唔要，sorry， 我想拆翻嘢， 喺度清洁紧嘢，真系犀利，好有专业精神吓。好嗱，咁啊泰国有个女人咧喺街市买啲大嘅蚬，你中唔中意食大嘅蚬？ 梗系中意啦，所有海鲜都好食啊， 特别系贝壳类只，我系最中意。 大又好，大有大嘅好食，细嘅有时咧，虽然你讲咁细只冇肉，但嗰啲冇肉嘅蚬人哋话最有蚬味嘅，即系爱嚟炒意粉。 如果佢连埋啲海水咸咸地， 但你记住要乜嘢啊？吐沙 系啊！ 哇，最憎嗰啲就系你系食到嗰啲嘅就系、是，哇，佢冇吐沙嘅就，哇，有冇搞错啊？可唔可以俾啲诚意我啊？ 我都觉得系，真系 系咪先？即系唔好，如果你系要煮得到嘅，你一定要吐沙。 我哋整到人哋啲牙， 我试过啊，我试过崩咗啊，就喺出边度食啊。咁你冇得好讲啊，佢就谂住嘅就你自己唔小心啫嘛。 系咁啊，系 系咯，有时你唔系好大力咁咬落去嘅，你试过噶啦。索嘅声嗰度， 哇！嗰啲无情力真系， 系啊，谂都惊，好翻嚟。 呢个泰国妇女嗰个蚬咧，都有你呢个 case， 但系佢就唔系咁不幸。 珠宝 直情系咩？你知唔知？ 钻石 就系珍珠咯。蚬里边有咩？就系珍珠。 蚬有钻石，你诶，你系咩蚬啊？ 其实咧，你知唔知乜嘢嘅壳贝壳类先有珍珠咧？ 唔知。 咁你又知咩？ 我梗系知啦。 你讲嚟听 下。你讲嚟听下。 讲嚟听下。 蚝 有钻石， 有珍珠， 有珍珠， 珍珠 系啊， 系 真系啊！ 我觉得可圈可点。 你有冇见过东风螺？ 你竟然可以话俾我听嘅就系话，你竟然食咗啲咩蚬嘅话，你会可以有钻石嘅话，跟住你话俾我听系边一种有珍珠，我仲信你。 唔系啊，因为佢讲紧嗰个泰国女人啊。 我知啊。 得啦，算啦，我哋忘记佢啦。 喂，嗱，佢啲大蚬嚟嘅，其实都算唔算大蚬咧？即系总之睇落去，可能 有 几 大 影相嘅。 系，佢有冇摆把尺？ 其实又唔系周大啦，咁样咯，一兜咁样， 一般 中型啦，中型啦， 系。 呢啲我眼尾未必望 嘅。咁啊， 我唔关事嘅。 系啦，整嚟食啦，咁样样。点知道咧，里边有一只咧系有一粒珍珠嘅。 咁点？ 咁仲要咧呢一只珍珠咧，佢见到灰灰白白咁样啦，咁样佢谂下好唔好彩嘅，就俾一啲叫做宝石鉴证嗰啲咧研究睇下啦。呢一个咧， 哎呀， 6.8卡。有几大咧？珍珠如果六点八克，同埋咧，佢话佢个名算系叫一种叫梅洛珍珠有名嘅，而梅洛珍珠咧系世界上最稀有嘅珍珠之一，因为佢唔可以人工养殖嘅，即系呢一种，一定系要海鲜有嘅。咁啊，东南亚啦、越南一带啦，咁样咁啊，而家咧就好开心啊，因为屋企本来都系经济负担都好重噶啦。 咁佢仲走去食蚬？ 蚬唔系好贵噶咋？ 你讲 唔系好贵咧？ 即系你 觉 得喜欢挨面包系嘛？即系佢冇乜钱，仲觉得应该系咁样嘅。 我了解， 心地唔好啫。 仲走去食 蚬？食蚬蚬好贵。 不至于连蚬都食唔起，可能。 你试过买过啦，20一大兜。 但系你今日食多盘又冇好大啦。 有 啊，海边可能有啊。 有 系啊，西贡嗰啲 真系廿蚊一个。 嗰啲平价。诶， 唔系我讲。我講緊嘅就係其實你基本上你有時你買係啊， 街市嗰啲一 兜 一兜一兜一兜， 你哋冇買過咩？ 唔係咁，你咁我有嘅，有時咧即係可能5:00佢就嚟收檔咧，佢就會快快脆脆咧將好多 gather 埋一齊嘅，係啦。 佢仲有啲賣唔剩嗰啲會俾你啊，即係甩咗一隻腳嘅蟹啊咁嗰啲，你攞翻嚟蒸啦，因為其實佢冇用㗎。 點解次次講親呢啲都變聲㗎？ 因為我賣俾我嗰個係佢係咁嘅聲，所以我會想 好想識下佢， 即係係啊，會想佢真真係好好㗎。 咁啊，我買啦，我俾埋你啦。 咁样嘛，成日都系咁。 我试过有一次啊，黄昏啊，佢就嚟收咧个菜档，系买一斤俾两斤啊，即系买一送二啊。 你以为好着数啊？人哋系买一斤送五斤啊，见到你个傻仔两斤算， 冇你咁贪心。 送兩斤已經好好啦，即係你買一斤嘅俾三斤嘅價錢啊嘛，即係你俾一斤嘅價錢可以買三斤菜啊嘛，唔係講真，佢俾咁多你都食唔曬嘅， 食唔曬， 到最終嘅啫咪又係旺曬你咪膽。 但係菜 OK 嘅菜， 梗唔 OK 啦， 除非你一餐食一斤啦，如果你真係食唔曬 嘅，食唔到嘅，食唔到一斤嘅一個人，係啊， 好啦， 咁所以好貪心。 今日你係咪有少少問題？ 我冇，咁但係佢點解買一斤菜唔同屋企人一齊食咧？ 唔 係 啊。我的意思是话嘅就系你由开头嘅时候嘅话，人哋喺度讲紧话，即系食呢一个咩啊？食片啊，系啊，食片你话有钻石，我已经觉得吓。你系边间大学读噶？你食片有钻石 ？Wild Chicken 野鸡大学， 犀利 啊！ 你间学校系啊？ 咁你哋有冇试过呢啲运气啊？即系类似冇啦，嗬。其实呢啲真系万中都无一啊。 又或者其实我觉得就系话，如果你呢啲咁嘅情况，多数都系人做嘅，但系就请佢哋。唔好咁样咯，你试过噶啦？譬如可能讲嘅求婚，佢会带你走去食啲嘢，咪试过有啲咁嘅，我唔知系咪因为啲桥段系咁样嘅，咁啊永远就唔知可能个蛋糕里面嘅话一咬落，点解咩嚟噶？啊点会啷牙嘅？咁就拎出嚟嘅时候，做咩事啊？跟住跪低，你可唔可以嫁俾我咧？嗱喺呢个时候，说时迟那时快， 交消息，交消息。 好啦，先同大家要讲讲即系最新嘅一个交通消息先啦，就系东区走廊往中环方向，跟住廉政公署总部大楼咧有交通意外嘅，快线咧系封闭，严重挤塞啊！龙尾咧就去到港岛民生书院啊，咁而东区往港岛方向咧系间歇就是、实施呢个间歇性嘅封闭措施嘅，龙尾咧已经去到观塘绕道近住海滨道公园，同埋咧就系观塘道近住牛头角港铁站，哇好长啊！所以驾驶人士嘅话咧，请改道行驶啊吓，就系东区走廊往中环方向近住呢一个廉政公署总部大楼嗰度有交通意外嘅，快线封闭，请大家。 其实一有交通意外即大家难免地一定会很焦虑，因为可能赶住翻工啊、翻学等等。而在交通意外，因为大家很心急，可能又想快快脆脆又黐到第二条线咧，系更加容易再发生其他交通意外嘅。 忍让，忍让， 所以大家就忍让啦。今朝我翻嚟嘅时候咧，波和老街嗰个公园嗰个范围咧，都唔知点解咧塞得好紧。 你有冇发脾气啊？ 绝对冇，因为隔篱嗰条线，嗰系我嗰条线，话唔定发少少得唔得？ 嗯， 就系咁咯。 佢今日笑，今日佢都有啲问题。 你哋两， 我琴晚发咗个噩梦啊！ 见到我啊？ 你哋咪话我？噩梦系好噶，系咪咁意思？ 唔系所有噩梦系好 呢啲嘢啦，好唔好？ 因为我惊啊嘛，同埋咧，有时你哋会唔会咧发完发梦嘅临醒之前咧，你系好惊，甚至你以为真噶，你会唔会？ 我而家会啦，你唔会。然后跟住再话俾自己听呢个梦嚟嘅，咁咪冇事咯。 我发梦咧就系咧俾人哋嗰啲叫做撞车，然后屈钱。系啦，因为撞车有分严重同轻微啦，咁系好轻微嘅啫，甚至咧大家即系冇任何嘅痕迹嘅，但佢屈我一个好大嘅钱，我就哎呀死啦，咁点啊咁点， 五百蚊啊， 我哋几千蚊啊， 系我以为五百蚊。 喂，但系呢个现实生活有时可能会遇到噶，即系明明本来系冇咩事，但系人哋话唔得，你要赔几多钱，咁点算咧？咁我都话传小哥，第时不如讲下呢啲啦，咁样咯。不过今日唔系，今日车路的士我知道讲同天气有关嘅，哦，即系 冻啊。 好冻嘅时候点咧？ 离开。 10:28咧，个风骚快活人啦，咁有人咧就喺网上咧摆咗日本影嘅一张照片啊，于是咧喺异地咧见到啲咩嚟噶，或者点解有块咁嘅嘢嘅，咁都会问下大家嘅。佢就话咧喺一个洗手间，公用嘅洗手间咧见到一块板，但系拍上墙嘅，但系咧你用咧，你可以将佢咁样拍翻落嚟，佢系平 晾嘢啊嘛， 直接摆喺地下噶。 哦 摆晒地，即系嗰块板就贴地嘅，系啦，知唔知系咩用咧？咁啊问大家，咁啲人都话系咪晾嘢啊？但系晾嘢唔会晾咁低噶，咁样样，你估得应该系咩？于是后来中意有啲人话我因为咁样嘅， 我估啊， 你估咧？如果一块板佢平时系拍上去啊，跟住拍落嚟就贴地嘅， 长阔高有冇啊？ 一块可能系呢啲再大啲咁咯，即系两张 A4 纸咁大喺地下， 大啲嘅咯， 嗰啲晾嘢咯。 晾嘢好少晾到摆落地嘅， 唔系即系譬如话一抽二啦， 可以嘅，你都可以晾。但有啲人咧就话呢一样嘢咧系俾你有阵时咧要换鞋，因为咧你个地下咪湿嘅或者污糟嘅，你咧就踩上嗰块板，咁啊唔得嗱。provide 如果块板要干净啊，如果块板都污糟咗，咪冇计咯。你会唔会有时喺公共厕所你想换鞋咧？哇，成地下都污糟晒咧，你唔知道。即係好辛苦。 其實我最怕甩鞋帶喺洗手間啊！哇，嗰啲鞋帶掂住咧，哇，好核突啊！ 一路拖住咁樣係 啊，都唔敢搏法， 跟住咪單腳跳翻屋企。 係啊，真係 係咪 啊？冇搏手先， 仲記唔記得你嗰次你話你行街嘛？跟住有啲魚跌落嚟，我跟住踢 翻 好啦喎，過咗咯， 過咗好耐都仲記得。 但我真係覺得好 踢魚大。踢翻屋企，由于 等于你咁样，系咪先？咁污糟个单脚跳翻屋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希望推动盛事经济，吸引更多旅客访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议员杨永杰话，本港演唱会场地不足，促请当局研究能不能够善用启德体育园、西九文化中心对出空地或者邮轮码头外的空地，亦都要研究怎样包装和推动有关盛事，例如透过小红书或者抖音推动盛事文化。他又质疑为什么政府不主动去抢歌手。立法会议员江玉欢认为，不要将盛事和普通大型活动混淆，对本地人口环境和经济要有相当大影响才算是盛事。搞盛事贵精不贵多，要着重质量，若果只是地区性或者本地人参与，或者有如庙街活动，不算是盛事。他认为搞盛事要找叻人，财政司司长亦都不是专家，旅发局只是吸引普通的游客，搞盛事要找专家。内地今日开展为期40日的春运，在北京西站，旅客彭先生一家四口出发去河南探亲。他说春运期间比较难买飞，所以提前7至8日部署。他说自己一年没见家人，心情好激动，会在家乡和亲戚朋友聚旧。另外，第一班由北京西站去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铁列车上午10:00开出，乘坐列车的旅客张小姐说，个仔是香港人，希望在春节前更换回乡证，特登到香港亦都会探朋友和亲戚。他说今年春节特别多人买车飞，所以提早买飞。他又认为港铁售票性价比比较便宜，因为14岁以下的儿童可以享有半价。外交部宣布，中共中央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日起访问泰国4日，并且将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新一轮会晤。发言人汪文斌话，经中美双方确定，王毅将会在曼谷同沙利文会晤。南韩执政国民力量党女议员裴贤镇昨日在首尔街头被一个初中生用石头袭击， 头部受伤送院，疑犯被捕。警方鉴于疑犯未成年和目前的健康状况，凌晨对他采取紧急住院观察措施，时限72小时。韩联社报道，根据培贤镇议员办公室公开的监控录影和助理透露的资讯，疑犯在事发前两次询问确认培贤镇的身份，然后施袭，历时10多秒。他在警方到场之前未有逃离现场，并且自称15岁。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早晚清凉，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61%，寒冷天气警告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218点，升6点，总成交金额391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46点，跌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8.4跌2.4，国浩集团54.3升3，中国海洋石油14.78升3.4，�72.3跌1.05，比亚迪股份193.6跌4.8，盈富基金16.37升2仙，药明生物31.8升8。联想集团9.5跌7.6，港交所249.2升4.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8，日元147.57，瑞士法郎0.867，加元1.347，人民币7.177，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35835点，跌401点。港金报18840元，升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3.09美元，卖出202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东区走廊啊！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廉政公署总部大楼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封咗快线噶，咁车龙咧都好长噶，咁排翻去民生书院对出啦，咁亦都影响到而家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咁而家东隧去翻港岛方向啦，有两段龙尾噶，咁一段就排翻去观塘绕道近住儿童医院啦，咁另外一边咧就系观塘道去翻东隧方向咧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常怡道桥底噶，咁即系话而家影响埋观塘绕道去油塘啊，同埋东隧嘅交通啊。咁再重复多次，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廉政公署总部大楼对出有交通意外，封咗快线啦。咁而家车龙好长噶，排到去民生书院对出。咁而家东隧去港岛方向啦，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啊。咁而家车龙啦，排到去观塘绕道啦，近住儿童医院，同埋观塘道啦，近住常怡道桥底噶。咁啊，揸车朋友咧就改行晒红隧啦。咁所以影响到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都系挤塞噶。公主道过海车龙都好长啊，排到去御龙居。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排到去启德隧道嘅管道出口噶。咁所以而家启德隧道去翻尖沙咀方向咧，都系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而西隧嘅九龙入口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民安队总部对出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而家东隧啦、红隧啦，同埋西隧嘅交通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就系、是、受东区走廊嘅交通意外影响。咁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收费广场对出，就系、是、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坏车咧就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英皇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健康东街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新威园对出。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 在新界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屯門騎術學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繁忙，龙尾排到去香港体育学院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东区走廊、车公庙路啊、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啦，同埋北大屿山公路小濠湾方向机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白宇饰演的男主角白术，上海同山医院心脏外科医生，才华洋溢但致命不凡，院长为要磨练他，将他调派到急诊科，不禁被大材小用的白术遇上强势的女主角萧燕医生，又会擦出啲咩火花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三十日。 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已经推出易通行，有咗车辆贴，过隧道俾钱唔使再停车排队，隧道费会自动喺户口扣数，过大榄隧道就要用返而家嘅付款方式。不过当大榄隧道成为政府收费隧道之后，都会推出易通行，上 hketo.gov.hk 睇下啦，缴费不停车，隧道易通行。 Hello， 我是 Hannah 谷子乔。什么先是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一定要是保持住一个正能量的心，我们每一天都要 keep 住这种 energy， 这样就可以做得一个开心快活人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风骚快活人啦。嗱，细个时候咧，阿爸阿妈就话唔好讲大话啊咁样。但我谂人一生之中咧，完全未讲过大话嘅咧，应该好少啦。咁啊，翻工嘅打工仔咧，请病假或者诈病假咧，你觉得算唔算有讲大话咧？诈病， 诈病肯定系讲大话， 肯定讲大话啦。 系啊， 但系咧。 我谂你应该有医生纸噶嘛， 系啦， 冇错啊。 但如果有 你真系病啊嘛， 如果有啲公司系唔使医生纸嘅咧，会唔会系更加容易令到啲人会请病假咧？其实请病假一样嘢好危险，因为你请咗病假，即系话你嗰日系病啦。咁、如果你去玩啊、happy 啊、行街啊、食饭啊， 俾人撞到， 随时会俾人撞到，你又点解释咧？ 你好翻都啱唔啱？ 即刻好翻，今朝病，下昼好翻。 嗰张相唔系真噶咯，唔系实时噶咯。有啲人都会咁噶嘛，即系会 cap 翻好耐好耐之前嗰啲相，就跟住就当系真身影噶嘛。 唔系，我谂你即系你自己问自己咯。 系你点样交代？ 唔系，其实想讲乜嘢先？即系 嗱，外国有个女仔，咁咧佢就请病假啦。咁点知咧最恐怖嘅事发生啦？佢就喺去玩，佢诶买机票添啊，净系飞去第度玩一个短 trip。飞机上边咧。佢個老細都喺度，佢即係冇諗過咧，竟然喺同一個飛機、同一個班次裏面咧撞到佢老細。 佢、老細都係請病假去玩啊， 係炸大。 咁冇事啊？ 哦，佢哋兩個有 roll 嘅 ，roll 咁就唔會有事啦。 就好驚咁樣，問問睇點算啊？就戴咗個黑眼鏡。其實我覺得呢啲行裝 遮住啊。 遮住啊，戴帽啊，口罩啊，即系总之所有遮得嘅就遮晒咯。其实呢啲你呢叫咩？此地无银三百两啊！你飞机上边点会有个人咧遮到个样咧，完全睇唔到。 对唔住，我想问，咁点解会有呢个报道啊？ 即 系佢自己讲出嚟啊， 佢自己 讲 出嚟， 佢自己讲 出嚟。佢就话佢老细咧，仲望咗佢一阵，可能临望嘅意思，可能点解呢样仲戴黑眼镜咧？咁样，佢就冇话当直揭穿嘅咁咯。佢就问大家有冇试过？有个人咧就话：，哎呀，我都试过啊！嗰次我又诈病咧，直。情喺超市咧撞咗我老细，老细仲话：咦，你病仲嚟买嘢咁样样？咁呢啲都几尴尬嘅。咁所以大家咧，如果系真系诈病嘅话，我觉得病系假。 唔好戴黑眼镜，你嘅意思系即系 诈 病嘅话，出街唔好戴黑眼镜。 冇出街啊？ 定系咩？ 即係係咯。 因為有時揸 冇有冇係防炸病套餐。 唔係，即係我意思係嚇，點解會咁得意嘅？你自己炸病啦，跟住仲要俾老闆撞到啦，咁跟住仲要嘅就係將佢擺上去social media 嗰度同大家問下，大家有冇做過 嘅思維？ 即係話其實好多人做過， 係 唔係？係會有做過， 係會有人做過嘅。 其實耐唔耐都有呢啲咁樣嘅新聞講㗎啦，係嘛？ 呢算唔算新聞咧？我覺得唔算， 都唔算新聞，其實個人分享啫。 OK， 其實好多年前我都有一次試過嘅，但係嗰陣時咧就因為嗰 你去泰國啊嘛， 係啊，唔想翻嚟啊嘛，跟住你詐病啊嘛，打電話翻嚟告假啊， 呢個我哋我會改編一個騙人間流芳百世， 唔係嗰陣時咧，我服務啲私人機構，咁咧佢係應該係要呢個病假紙嘅， 係 咁咯。但我嗰日咧有另一份工想去見，咁你冇同老細講，誒老細我今日見工咁嘅， 咪有事咪得咯。 咁但我真係睇醫生嘅。系即系都有翻张医生资助嘅胶袋咁。 哦，咁打工 仔，即系其实你唔系病噶嘛，但系佢点解会俾医生纸你嘅？问题系 嗱，其实咧嗱，呢个唔系教大家吓，即系咁讲啫。你总有啲嘢唔舒服，我头痛啊，胃痛， 摸唔出嘅， 摸唔出嘅。不过唔应该咁做， 系 啊，即系唔应该咁做嘅。我系唔啱。 咁点啊？见唔见得成份工？ 见唔啫？ 有冇拆穿你啊？你 边个有冇拆穿我？ 即系你原本翻工嗰个公司咧， 唔记得啦，好多年前了。 咁唔记得就唔好再讲啦。 知道，欢迎我哋今日金校长。 哇，校长又准备好啦， 系 啊， 喺十一点后出现，有校长同你玩啊游戏。B G S 嘅呢一首经典感觉叫做《How Deep Is Your Love》。 Touch me in the pouring rain, and the moment that you wander far from me, I wanna feel you in my arms again. And you come to me on a summer breeze, keep me warm in your love, then you softly leave, and it's me you need to share. How deep is your love? 游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做最真实的自己。张爱玲曾经讲过，佢话后来我冇对边个再心动过啦，甚至连倾偈都冇兴趣。喺新欢旧爱里边，我选择爱自己，干干净净，好好生活。人其实好似每过一阵子就会想要摆烂几天，觉得身心俱疲，唔想讲嘢，拒绝社交。整个过程冇咩明确嘅原因，亦都唔系咩大事，唔想听人哋讲啲咩快啲振作啦呢啲咁嘅说话。可能就系人负载过重，需要清理一下心里边嘅垃圾啩。体验过爱情、婚姻，有咗小朋友之后，剩低就系独立同埋清醒。人会苦一阵子，但系唔会苦一辈子。变好呢一件事，永远都唔迟。允许自己偶然间焦虑，偶然间枯萎，然后再绽放吧。唔好去放大过程嘅艰辛。允许呢个世界有两个自己。一个喺生活里边柴米油盐叹生活，一个喺文字里边青衣白马看云端。难过嘅时候，请你允许自己枯萎几天，再接着去热爱生活。千祈唔好揾人到处诉苦，自己嘅情绪自己去消化，去想通，去释怀。因为成长同成熟始终系自己嘅事。慢慢你会发现，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不过可以不拥有；讨厌的东西依旧讨厌，但是可以忍受；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是可以面对。以前觉得难以理喻的事情可以理所当然。人会越来越温柔，不过同时间亦都会越来越冷漠。希望愿你看透世间的险恶，依旧赤诚善良，做最真实的自己，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在世界上，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是可以不拥有；讨厌的东西依旧讨厌，但是可以忍受。这个就是人生，喜欢的、不喜欢的总会在身边，不由得我们选择要或者不要。 首《岁月无声》啊，咁我哋风骚快活咧，每个礼拜咧就喺呢个西班牙牙牙学语之后咧，唔知两位台有冇呢一种嘅倾向咧？有时我会留意多啲西班牙嘅新闻啦，等等咁样啦。今日有个新闻咧，关于西班牙咧，连续32年咧都系全球第一啊！ 咁犀利 呢一样嘢就系器官捐赠嘅数字，即系喺32年里边咧，佢都系最高嘅 百分比 最高嘅吓。咁而点解佢会咁样咧？其中一个原因咧叫做默许捐赠。默许捐赠即系话每一个人，如果你冇特别话唔捐嘅话咧， 或者你冇填 冇填 过 唔捐，系啦，所有人咧 当你捐咯。 对，当你捐嘅啦，咁样咁，所以令到呢一个数字咧系咁大嘅，咁样咯，都几好啊！即系呢一样嘢会令到好多需要嘅人咧得到帮助。唔知我哋可唔可以都系学下呢方面啊？如果唔系你专登要登记捐，咁又好似大家会未必会去做吓。 咁啊，中国人嘅观念又唔同嘅，唔同外国人嘅，我哋做多啲宣传啦，好冇？ 咁今日校长一阵间出现咧，就问我哋问题嘅。 头先啊，我 你谂咗咩啊？ 同校长热身啊， 系 我跟住问下校长啊，小白卡小白同要乜嘢啊？ 你唔好俾嗰啲咁样嘅， 我想知道，我想知道啊！ 哇， 校长点啊？校长点？我 讲过咯， 我啲小白兔啊，我想知校长又 校长，陈生唔会问呢啲啊嘛，佢好似想起身走。 系咯， 我会问啲，会问最难、再难、再无聊啲， 呢啲连入门版都不如，系咪先？系你自己度噶嘛？系嘛？呢啲 咁校长， 校长 又 听到面红红， 校长答有冇答过？最后 你答唔到咪正常啦，校长，我答到先正常噶。OK， 系啊。 但系啊，船仔有啲做无聊噶， 我谂佢有俾个答案你嘅。 唔系佢仲有啲 IQ 题啊，系啊， 船仔嗰啲系 有件衫。衫有呢条裤，有只袜，摆落洗衣机，你都洗乜嘢先？ 洗咩先？ 洗乜嘢先？一齐洗咯， 洗个机先， 唔系 洗个机先。 I Q 题啊嘛， 洗洗衣粉先， 唔系啊， 系 三样嘢啊， 洗 衫 裤，袜，洗袜先。 点解先得？ 洗袜先，因为 三， 哇！你都出包啊！ 喺度出包， 牛肠 睇唔到啲牛嘢。 系咪呢三样嘢一定要解一样噶？ 系啊，原来有原因嘅。 洗袜先系咪？ 系啊，洗袜先就啱噶啦。咁点解洗袜先？ 洗袜先系因为，哦 ，wash machine，washing machine。你真系啊，要冚啊！ 呢个好好啊， 系啊， 好过呢个小白。 我 啊！ 哦，温馨物先， 好好啊！船仔呢个正，系啊，你又每日都提过讲俾我哋。 阵间叫阿船仔 sit in 啊，好嘛？同我一齐玩啊！ 好啊， 插班生，插班生， 好嘅。 但系阿校长出猫俾你，我要私底下我要扣佢一分。 你讲，你扣啊扣啊，唔紧要，你扣佢一分，我加翻佢一分。 打我 真系得有灵 系啦， 几好笑啊！呢啲 系啊，系啊，咁啦。 我 已 经准 备好一阵问下校长乜嘢啦，而家又似你啊！ 我又觉得船仔又叻过杨洋，又更胜一筹。你咁样，佢呢个系咪好过杨洋开诶？有时俾我哋估嗰啲啊，系咪先？ 睇啊！如果阿小白有时间叫佢请埋入嚟啊，佢哋头先我哋 好多嘢叫佢 喺度比拼 IQ 题，好啊， 好玩啊， 非常好啊， 好 OK。 好 ，I Q 台嘅时都系呢啲咁嘅谐音啊，咩 物 先啊，咩咩你 望 碌落山啊，原来 L O K 啊，玩多呢啲 嘅，呢啲又好无聊，不过几好玩我觉得。 你以前都玩好多呢啲啦， 系啊，开下脑啦，大家即系 我唔叻噶呢啲，我好渣。 唔系啊，你琴日都估中我个小白兔啦。 因为你嗰啲小学 chicken 好 chicken 嘅嘢，咁其实你都系好容易，你 straightforward 噶嘛，有啲系扭完又扭噶嘛，系咪有住咩咩咩咩急转弯咁嗰啲，我成日都估唔到，尤其是细路仔嗰啲啊，即系 靓 仔嗰啲，我完全都我嘢嘢正所谓啊，咪好咯。 OK， 等你 系喂，阵间又点唱噶咯？ 系啊， 12:30， 冇错啊。今日电话就18723888，想点唱嘅话咧，记得记得啦。头先讲到咧，车路的士就系今日低温引起嘅车嘅种种问题，例如话电车原来差唔得。 停到电啦、啊。以前啲旧车趴唔着啦。 因为其实早嗰几日咧就有一单新闻嘅，咁讲紧嘅就话啲比较冻嘅地方，例如可能美国啊咁样啦。咁、因为咧就天气严寒，其实今年都系好多地方都系严寒嘅。咁、所以若果你系揸电车嘅话咧，佢哋会发觉一样嘢嘅就系揸你叉嗰架车时间耐咗，甚至乎可能叉完之后嘅话咧叉唔满，都同佢慢咗有关啦。咁以及嘅就系话，即系其实呢一样嘢嘅话系大家需要去注意嘅一个问题咯。咁究竟系啲乜嘢事咧？咁一阵间车路的士就为我哋解答噶啦。 十二点好 系啦，又或者嘅就系你当然如果系电车有呢个咁嘅问题啦，咁但系如果系燃油车嘅话，又会有啲乜嘢嘅相应嘅问题，大家都要注意咧。咁所以车路的士一阵间会同大家咧就系详细娓娓道来。 Hello， 大家好，我阿邦。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系最风骚、最快活嘅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时间过得非常之快，十一点答二噶啦，咁一阵间电话号码就系唔系应该而家电话号码18723888，阿靓妈听住电话点唱，而家打嚟啦18723888，隆重介绍今日嘉宾，东莞暨大港澳子弟学校金礼贤校长， 金礼贤校长， 早晨， 早晨，大家早晨，早晨。 首先喺度多谢金校长头先通水俾我， 冇通水，完全冇通水。 我觉得你冇啊，边个校长？ 你 太冇 啊，真系 啊，做埋口型啊， 系咯，唔使担心啊。佢话佢扣你一分，我俾翻一分你，所以都系由零开始。 校长，你最叻答边类问题啊？因为我见到你头先咧，叫我哋预习喎，有冇得预习啊？问一次。你是不是很担心我们的问题不知道什么来路、 我自己你问了什么小八加小八答不到那就无谓了。 我为什么答不到啦 我不需要 dead air、 不会的。不会的。我们不会有 dead air 这件 事。 是啊。好啦咁其实我都可唔可以介绍下你嗰间学校呢係咪因为其实如果你讲緊喺东莞嘅咁即使话咦係咪即係每一日你都要来回即係、就是、上落即係喺香港啊同埋东莞两边走啊。 哦我哋学校叫做东莞暨大港澳子弟学校。咁成间学校里面呢我哋有三个部门嘅。咁又幼稚园啦、小学啦同埋中学部啦。 哇一条龙喎。哇 是啊 是啊吓一条龙啊是啊几好啊。 是啦今日幼稚园同埋小学部呢我哋就係行呢个 IB 课程嘅。咁而中学部呢我哋就行香港嘅 DSE 课程。 喔、 哦。咁回应返嚟先你嘅问题啦咁、我需唔需要日日都要往往返返呢咁样。咁、当然解唔会啦。咁我係啦。 人都癫 喎。 我唔係好东莞东莞应该好远。 唔远好近嘅咋。我哋喺西九龙上去大概都一个钟头四分钟车。係啦去到之后呢就已经到火车站噶啦，咁啊再打车大概二十分钟啦，就到校园噶啦，系啦，系啦，个半钟到啦。咁、我平时就星期一到五都会喺内地嘅，咁啊星期五搞掂晒学校嘅业务啦，吓、嘅事务啦，咁我哋就我咧就会搭翻火车，翻、香港嘅。 咦、但系今日你冇翻、啊。是咪啊？今日使乜请假？校长玩游戏。 琴日前晚已经落咗嚟啦，因为琴日已经有活动啦。 哦， 系啊。 就为咗我哋呢一个理由，知唔知 啊？系啦， 电台活动。 唔记得叫阿校长攞啲东莞米粉落嚟。 东莞真系腊肠。 东莞原来其实最出名唔系米粉嚟嘅喎。 系乜嘢？ 一阵间其中一条问题会提到。哦。跟住带翻啲当地嗰啲文化俾大家分享，促进两地文化交流啊嘛。 但系听头先阿校长讲咧，原来学校有马骑嘅呢样嘢咧，我谂真系香港地少人多咧，真系好难有呢个地理嘅环境可以有养马。 系啊，唔净有马，有马场添噶，系有个马场啦，同埋有两只马啦。咁嚟紧咧，听闻好似再会添多两只添啊。 点解会有咁嘅？因为系咪有呢啲课程啊？ 系啦，我哋喺小学同埋幼稚园里面咧，就俾同学仔多啲机会去，譬如学下骑术啦。啊，点样去照顾啲小动物啊？咁、其实见得到咧，同学仔咧真系对嗰个学习咧，真系好有提升佢兴趣嘅。 系、因为其实有运动嘅项目，我觉得其实对于嘅就系即系好繁琐嗰啲学习嘅同学仔嚟讲，系一件好事。同埋又可以接触动物咧， 系啊，好开心噶， 系啊。好啦，等大家又可以了解多少少啊，即系唔同类型嗰啲学校嘅话，即系究竟有啲乜嘢嘅即系乐趣喺里面。亦都希望我就可以提供一个就系非常之同学友善嘅环境， 系开心啊！ 呢个系最开心， 开心 校园， 好啦，咁啊同阿校长去倾嘅偈咧就差唔多啦。咁而家我哋就要可能进行我哋呢一个 同学仔嘅问题了喎。 系啦， 由同学发问，首先小张张问英文题。一个好简单幼稚都识嘅英文字叫做 jump，J-U-M-P， 代表跳，一种动作啊，一跳跳过去。外国人有一句说话叫做 jump the gun， 跟咧系 G-U-N， 一支枪咁解。jump the gun 到底乜嘢意思呢？四个答案，第一，避过一啲危险嘅事情啦、话题啦咁样。第二，做事效率快到好似子弹一样 jump the gun。 第三，明知危险都要做，好似我哋中国人话斋偏向虎山行啊 jump the gun， 咁危险你都做。第四，太早行动，过早地行动有如太早起步咁样。 佢窒我第四个 校长， 校长 系 英文，因为校长系英文好叻嘅。 哇！你個更有壓力 啊！ 而家 係啊，你應該知㗎，係啊係啊，因為佢上過啲英文節目㗎，係啊， 好犀利㗎，校長， 我跟你，我跟你， 你講你講你講 ，jump the gun，we know you jump the gun，you know you jump the gun，what does that mean？ 嗯，我覺得應該係 好大壓力 A 嘅，嗯 A 啊， 避開一啲危險嘅嘢， 因為槍係危險嘅，係咪？ 去解決啲問題嘛， 避開一啲危險嘅嘢去解決問題， 避開啲危險或者敏感嘅事情，係啦， 明知危險嘅係啦 ，D 就講到窒下窒下啦，應該就唔係，我覺得 太早 了。喂，你唔可以將我窒嗰啲擺埋裏計。 B 同 C 都唔似，我覺得有機會明知危險，即係你有支槍喺度，你跳過去，你唔驚，你唔驚，即係支槍走火咩？我揀 C。 我跟校长，两 A 两 A 一 C， 好 系咪先？肯定啊嘛， 肯阵 系啊，又肯阵。 嗱，即系将喺度跳过去， 跳过去啊嘛。 又试下先， 系啊。 咁 就咁，系啊，咁你可唔可以 get 到有啲咩嘢？ 系 get 到啲咩？ 你唔系你可唔可以？ 啊，同学，你 get 住 咩 ？get 到系个 C，C 系嘛 ？C 啊嘛，明知危险 系嘛？ 系啊，两 A 一 C， 有冇人啱？ 冇人啱， 冇人啱啊！ 剩低 B 同 D。 B 啊 B 啊 B 啊， 我 拣多。 校长咧， 你 拣多 系咪？ 重复多次 B 嘅答案得。 剩低做事效率好快，甚至好似快个子弹。 系 D 咧就系过早行动。 过早行动， 过早行动系 D 咯。系啊，我 B 我 B B 啊，我都系 B。 我 B 系咪 ？B 点样都好嘅，我哋携手好唔 好？ 好，马老师咧就携手。 多 系两个 B 一个 D。 其实头先我窒嘅时候，系因为我几乎讲埋答案。呢、這、一个根咧系比赛里边评判砰一声嗰个根，意思即系话佢都未开嗰支枪，你就跑咗出去啦。即系田径比赛里边，所以 D 系正确答案，就系、是、过早地行动咁解。 自然定律微妙的理由，我们要庆幸每天可享受。 若果熟悉的所有默然消失了，人间是否不会再有欢笑？ 好好的珍惜，好好的欣赏，唯有在心中是美丽的回忆。唯就在心中是美丽的回忆。 生命的源头，我哋系卢冠廷、李宗盛嘅呢首歌曲，11:20嘅啦，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8，翻嚟可以点唱啦。好啦，继续由小蕊蕊问。 好，由李同学发问呢一个嘅问题啊吓，咁大家都有去呢个日本度旅游啦，系咪？ 冇错， 应该对于日本就好认识咧、嗯。但系有冇留意一样嘢嘅？就系关东人同埋关西人，其实佢哋嘅习惯咧有好多都唔相同嘅。就讲扶手电梯，搭扶手电梯啊吓，企、左定系企右咧，佢哋都有分别嘅。点解？呢个问题嚟啦。关东人就系企喺左边嘅。企喺左边嘅扶手电梯嘅时候，当然啦，其实亦都有讲法嘅，就系话其实扶手电梯系唔应该企喺一边嘅吓，但系佢哋有呢咁嘅习惯嘅，同埋古时系边啲人有关呢？因为咧，其实又系关东人嘅话就会企喺左边，我哋香港咧就会企喺右边嘅。你有冇留意？关西人都系企喺右边嘅，究竟同边啲人有关呢？系好耐好耐之前嗰啲习惯嚟噶啦。A 武士 ，B 艺妓 ，C 商人，定系 D 天王咧？ 冇事， 我都怪冇事。校长有冇谂谂法？ 有冇谂法？ 我估天王， 估天王系咪啊 ？O K， 会唔会坐扶手电梯？ 唔系讲扶手电梯，系讲紧佢嘅习惯喺古时嘅时候形成，系因为乜嘢事？ 撞嘅咋，呢啲都系撞嘅咋，冇乜所谓噶。 系啊，系天王， 好啦，天王， 天王有冇人撞？冇事啦。 你哋话系有， 你讲你边边？ 系啦，两个武士，一个天王，系咪？系有人啱嘅。正確的答案是無事的，点解啊？你哋两个，你哋两个答啱咗。 我先啦，你咁巴闭。 我冇巴闭，我估啫，撞唔啱咪算咯。我估以前咧，可能佢每一个武士喺作战嘅时候咧，佢系要。企左边定系唔知点样，即系左边系一个幸运嘅方向嚟，我估啫。 错，到你。 我觉得同佢玩武士刀有关嘅。 咁点就啱啦。嗱，正确嘅答案咧就系喺古时嘅时候咧，武士咧就系佩剑，佢哋会喺摆喺呢个嘅左边嘅腰间嘅。咁而右边就可以拔出嚟啊嘛。咁而靠左行嘅话咧，佢就唔会撞到迎面行嚟嘅人啦。咁而我咧亦都可以解释嘅就系关西点解就会企喺呢一个嘅右边咧，因为关西比较多商人啊，即系其实做生意嘅人啊，佢哋系习惯将嗰啲钱咧放喺你个襟前嘅。咁而和服咧就系左边搭右边嘅，所以佢贴住右边嚟行嘅话，就冇咁容易俾人哋偷咗你个银包。所以习一路咁耐以嚟嘅话咧，就系关西人同埋关东人佢哋点解嘅就会企喺左边定企喺右边系有关嘅。 咁、就明啦。 系啦，武士刀我细个嗰阵时都系咁啦，我企惯左边嘅。 喂，到你啊！ 嘥时间喺你身上。 到你啊，马同学，校长都冇答你啊！ 我连同你调，我同你点调侃我都唔想。 唔答你啊！ 岂有此理话？音乐人 啊！佢系咁样啦，佢答啱咗就嘴嚼嚼啊！ 系啊。 输咗我就问佢啊嘛， 一阵间问我问啲问题，可能佢答唔到咧。你笑翻佢转头，知唔知啊？ 唔好放 tips 俾佢，唔好放 tips 俾佢啊！好， 莫扎特效应有冇听过啊？细人冇啦。系啊，莫扎特效应，全部都冇听啦。呢啲真系点解你 继续讲啦？ 佛嘅咧， 快啲啦你！ 1993年，有个心理学家就即系发明咗呢、這个，即系讲出嚟就系莫扎特效应。因为他做咗一个实验，就系两边嘅学生，一边就成日听莫扎特 K448呢个乐章，你又唔知 道是什麼，你讲嘅咋嘛？系咪你讲嘅咋？ 你咁叻，你奏出嚟听下。 点样但系 莫扎特 K448就 用口扮， 哼出嚟。嘟嘟嘟，我真系唔知道，我真系唔知道。系啦，咁你知乜？你唔知道就冇话，你唔知啦。我呸！ 我反呸。OK， 咁啊，跟住咧，听完之后咧就考试啦。咁啊，原来发觉咧，诶、欸。 有听嗰啲系比较 有听嘅、 比较咩啲咧？ 成绩好啲。 A 聪明啲啊 ，B 勤力啲啊 ，C 安静啲啊，定 D 猛整啲咧？四个答案，听住，成日听 K 四。 快定慢啊？佢哋歌中版啊，定咩？起码我都知道啊，你都唔知噶系嘛？其实即系咩都唔知噶系咪？ K 四四八你自己 系好嘈啊，定好 simple 啊，好简单啦、啊。 因为咧，我唔明嗰首歌点啊，哼几句听下。 系啊， 我都想知道啊。 如果唔系，点答答唔到？答 嗱，譬如讲个音乐系好激昂嘅， 系啊， 或者好宁静嘅，会影响答案嘅、啊。 咁你话 你帮手搜一搜啊，得唔得 ？K 四四， 停手，停手， 得。你又似你 个电话假噶，冇电啊！呢个电话冇电啊！ 你走 啊！点啊？四个咩话？一系就 A 聪明啲 ，B 勤力啲、，C 干净啲，定 D 猛整暴躁啲。 真系睇下只歌系点样，好似校长话斋，好激昂，好宁静，好、舒缓。 第一乐章啊，人哋有第一乐章，第二乐章噶、哦。 四四版 ，K 四四八有啊，但系系第一乐章定第二乐章啊？又唔知道啊？哦。哦 咁第几乐章啊？ 第二乐章噶，嗱，即刻有啊！ 听下 奏鸣曲， 系 奏鸣曲， 第二乐章咯， 系 啊， 系奏鸣曲， 听下听下听下，好，大家又一齐听下古话啦。 咁啊，就系呢一个嘅莫扎特嘅双钢琴奏鸣曲 KV 四四八第二乐章。好，诶，唔系冇声嘅 ，OK， 好，我再嚟啊， 得唔得？喂 喂喂， 瞓咗觉， 有啦啦。暴躁， 暴躁，猛整，猛整，猛整，猛整，唔系暴躁，猛整，我都觉得系猛整， 猛整，我都估猛整， 猛整， 你哋三个 全部都系猛整， 即系 D 咯，大家一齐拣 D 啊， 猛整，啱唔啱？ 听嘅，听未？ 咁嘅乜啫？ 系呢、這个， 呢、 這 个，呢、這个， 就呢、這个，四四八。 又唔会好猛整， 系咯，又 头先开头， 你头先 开头嘅时候好猛整噶喎。都是猛陣，我都是觉得猛陣。 我唔理猛陣。 猛陣，我都是觉得猛陣。 我都跟你哋。 好。全部都是 D 是吧？ 有冇 猛 陣。啱啱。 听住答案是全部错晒。 好答，好答，好答。 聪明啲，勤力啲，你安静啲。 安静啲， 安静啲， 安静啲， 安静啲， 安静啲，安静啲。 但系全部都系错嘅， 仲有两个 聪明同埋勤力啊， 冇理由勤力噶，冇理由 聪 明 啊，因为胎教嘅时候系听莫扎特嘅，系啊，就将佢乜摆喺个脑嗰度嘅， 咁我 听安静啲嘅。 你知唔知莫扎特有800多首音乐啊？ 咁勤力啲咯， 莫扎特咯。 阿 Sarah 拣聪明啲， 系咪？ 系咪拣聪明啲啊？ 聪明聪明， 我拣勤力， 我都拣勤力啦， 你 拣 啦，你拣啦，冇所谓。 聪明啊， 答案就系藏王啊！ 哎呀， 聪明。 太细，没很想远飞，没有大志气，宝藏随地。Yeah， 星空已摸到疲惫，魔鬼也打到回避，直到遇见你这样完美。You hold me up。 me tight, I and we flow.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下午举行记者会，介绍今年上半年在香港举办的多项大型盛事详情，以及政府在推动盛事经济方面的工作。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席彭耀佳和总干事程鼎一，以及文化艺术盛事委员会主席郑志刚等将会出席记者会。葵涌货柜码头凌晨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58岁男子死亡，警方拉住一个61岁重型货车司机，他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正是被扣查。事发在凌晨大约1点，一个男子驾驶重型货车在货柜码头路卸货区倒车期间，怀疑撞到另一个男子，事主头部受伤，是事主头部重伤，现场证实死亡。垃圾收费的指定袋和标签今日起在指定地点发售。环保署的网页显示，部分连锁便利店、连锁家居店和网上平台有售，几间大型超市要到2月才开始售卖。网页又提到，署方仍然在处理几百间药房的授权申请，会尽快完成审批程序和更新名单。环保团体绿色地球总干事刘子峰说，当局已经押后实施垃圾收费的日期，市民应该把握未来几个月的时间了解相关措施，例如了解哪一款容量的指定袋能够配合自己的家居使用，同时建立良好习惯，从源头减费和做好回收。对于八月初能不能够顺利落实政策，刘子峰认为取决于当局能不能够清楚解答市民的疑问，当局不能够单靠市民上网了解，尤其长者需要政府人员和区议员亲自解说。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会设立应变反驳队，针对社交媒体就基本法23条立法的敌对文宣工作。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现在和2003年提出就23条立法的时候有很大分别，当年没有港独，没有街头暴力，亦都没有外国干预，当时的咨询工作做得不好，社会关心基本人权保障，但是香港国安法已经写明国际人权公约保障的范畴和法治原则都适用，将来亦都应该适用于23条。他又说，作为行政会议成员有责任协助解释，他对外国媒体的解说工作从来没有停止，但是一直有困难，预计未来亦都将会更加困难。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早晚清凉，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58%， 寒冷天气警告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092点，跌119点，总成交金额527亿1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2895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88点，跌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6.23元，跌1.2；腾讯控股286.8元，跌4蚊；国浩集团55.3元，升2.3元；中国海洋石油14.7元，升2.6元；阿里巴巴71.3元，跌2.05元；药明生物31.75元，升1.75元；比亚迪股份191.6元，跌6.8元；联想集团9.45元，跌8.1元；美团67蚊，跌2.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7，日元147.6，瑞士法郎0.867，加元1.347，人民币7.179，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5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35776点，跌460点；港金报1886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2.39美元，卖出202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Ann 同你睇翻出面最新交通情况，咁先讲东区走廊嘅交通意外啦。东区走廊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廉政公署总部大楼嘅快线咧解封，咁车龙咧有待消散，龙尾系去到香港电影资料馆。而东隧去港岛方向系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啦，东隧去港岛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咁睇翻东隧过香港嘅龙尾啦，现时嘅车龙咧，观塘绕道近住九龙货仓，同埋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重复一次啦，东隧过港岛嘅龙尾系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同埋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咁睇翻其余过海嘅龙尾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御龙居，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车龙是塞到去启福道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咁现时启瑞去尖沙咀方向咧，都仲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西隧九龙入口车龙系去到民安队总部。路面情况，港岛区北角英皇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健康村咧，都系仲系车多噶。现时车龙断断续续去到筲箕湾道近住新城街，而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近住顺德中心车多，车龙系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城西道去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车多，车龙去到干诺道西近屈地街。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洗衣街车多，车龙去到怡安阁；而观塘伟业街去茶果岭方向近住敬业街咧都系车多，车龙去到骏业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北大屿山公路小豪湾机场、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应该要注意行人同埋其他车辆嘅安全，咁先可以做到好心态出行。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以生命救援生命，国剧830追光者。 阿本，头先极乐集团嘅负责人点名，要你做佢哋嘅法律顾问。你个衰仔唔会做呢种令自己蚀底嘅事嘅。 老何，你呢次真系误会咗我啦。我参加追光救援队，唔系为咗去见乜嘢目标客户，我哋用生命拯救生命，唔系为咗赚钱。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要预防麻疹，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方法，同时亦应该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 打乞嗤或者咳嗽，要掩住口鼻；身体唔舒服就要戴口罩，话俾医生知外游记录。如果计划去麻疹个案多的地区，就要在出发前两星期咨询医生意见。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系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系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星影啊，星影啊，十一点大八咁啊，记住一点半啊，十二点半咧就会点唱嘅时间啦。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而家可以打嚟噶啦。 好啦，喺呢个时候嘅话，我哋有一个更正嘅，咁啊头先咧就有一位同学咧要问嘅有关于嘅就系莫扎特嘅呢一个嘅奏鸣曲啦，就系 K448嘅。头先咧就有李同学帮佢手咧就去揾呢一首嘅歌曲嘅时候咧系播错咗，系莫扎特嘅 KV448，所以有第一乐章同第二乐章嘅。而莫扎特嘅 In D Major 嘅 K448咧，首歌系应该咁样嘅。咁啊，所以咧就。 哇，好轻快啊！ 就系咁样噶，好似乱弹咁。 所以 咧问错咗问题，咁所以咧就我哋误导咗校长，所以校长咧系由零分嘅校长变咗一分嘅。 多谢，多谢，多谢，我分一分啦。 好嘢！ 咁你问题出错咗，梗系嫌疑归于被告噶啦， 冇错啦， 咁成。 有翻一分啊，校长， 唔好意思啊，先系误会咗你， 以为零分校长添啊。好啦，咩时间咧就正式交俾金校长，由你问问题啦， 问得噶咯， 嚟 啦， 好， 第一题，陈先我咪问到嘅，咪讲到嘅，我哋东莞呢个好味嘅美食叫做豆皮鸡，好啦，咁点解呢类鸡叫豆皮鸡咧？咁啊四个选择，第一个选择食。相传啊吓，食咗只鸡之后咧，系会生豆皮啊。B 咧就系、是，咦，原来食完咧呢类嘅食物之后咧，发现咧呢类鸡咧有个特性噶，喺个面上面咧发现啲窿窿噶，好似豆皮嘅都系。 即 系 只鸡本身有窿。 系啦，睇落去呢类鸡咧有窿窿噶吓。C 咧，原来咧当时咧卖嗰个人咧啊呢类鸡好好食，而卖嗰个人咧块面系豆皮，所以咧就命名为叫豆皮鸡啦。而 D 咧就系、是，咦，隔篱嗰档咧佢敌人嚟噶，啊佢咧要争生意。所以咧就 整个翻嚟， 系整翻咩？呢个豆皮鸡嚟嘅，食完之后咧就生豆皮噶啦，唱衰佢噶。好啦，四个选择 C， 肯定系 C， 一定系 C， 觉得系 C， 不过可能其他啲， 我俾面校长，我就拣 A。 唔使咁嘅，你咁样唔系叫做俾面校长， 我哋唔 cheating 噶， 系啦。 冇你哋头先， 唔系我哋识 小兔加小兔 系 啊， 我觉得两个 C 一个 A 系咪？ 你 cheating 我咁样， 特登赢。我为咗支持你，我拣 B。 好咁我， 你点解唔俾我拣 A 咧？ 可以可以， 我可以拣 A 啊嘛。 系啊，定啦喎，系嘛 ？B、C 系啊 ，B、C 都有人拣。 答案就系 C。 好嘢啊！好嘢啊！ 好犀利啊！ 真系噶， 真系噶， 真系噶。 因为餐厅，我嗰次去食嗰间餐厅咧，真系卖豆皮鸡啊嘛。咁啊，见到块牌就讲咧豆皮鸡嘅由来啦。咁原来咧真系咧，相传咧系坚嘅，真嘅。 但系我想问校长，佢嘅烹调方法或者个 recipe 有 咩 唔同啊？咩味？点整？ 用咩整啊？用豆豉整啊？ 我就食过啦。咁啊，里面咧系有浸啊，要摊冻啊， 即系都系白切鸡嗰类系嘛？ 但系好食好多，嗰块皮咧系爽脆啲。系啊，真噶。同埋咧，好得意嘅喎！香港咧食嗰啲雞咧，好多時都係熱食噶嘛， 係啊， 係嘛？但係元朗咧， 凍食 嘅喎，唔熱嘅喎，食嗰時係凍，佢正常係咁嘅喎， 哇，好味， 即係凍先好食，佢話 唔辣嘅， 唔辣嘅， 啊哈， 係啦，嗰塊皮係爽嘅， 哇，好有機會試啊嚇，豆皮雞， 好， 第二題， 第二題，唔驚你啦。 睇識名人東莞係咪？ 係。 好，今次我哋問一問你個西班牙嘅問題啦。 哇！西班牙我哋好熟啊。 好啦，點解西班牙嘅鬥牛咧，見到嗰塊紅布咧，就會衝過去嘅咧？ 咦，呢条好似相关问过咯， 你唔紧要，即管问啦，问啦， 好啦。记得嘅话，你咪答咯。 原来咧，嗰啲牛咧对红色咧系特别敏感噶。嗯，你 A 下。B 咧，原来咧，话知你嗰块布咩颜色咧？总之啲嘢喺前面养下养下养下咧，佢就冲过噶啦。 嗯， 好啦 ，C 啦。其实咧就唔关块布事嘅，系关咧嗰个斗牛嗰个人啊，啊原来做一啲挑衅嘅动作，有咩声音，而只牛冲过去， 即系秒佢， 系类似咁，咁我只牛应该见唔到你秒嘅应该， 好难睇喎，个牛咁样，你想望望地下， 系咯， 望 唔到啊， 应该个地下成条嬲嬲 好啦 ，B 啦。啊、原来因为之前呢啊即牛呢要溫咗好耐啊。 哦激嬲咗先。 係啊激嬲佢先。一放嗰、那个闸门呢、即係冲出嚟。 冲出嚟啦。 係啊 冲 尖咁走出嚟。 好正常 好啦咁就四个答案啦。 係。 我觉得 boy。 挑人嗰个係咪 唔係即係其实总之佢就佢见到啲嘢发嚟发去嘅话佢就会发 癫。B 就是发嚟发去。 係啦发嚟发去。 C 就是挑人。 挑人 ,C 就挑人。D 呢就溫咗好耐。A 呢就是对红色好敏感。 嗯一定唔係 A, 我记得。 有嘢发嚟发 B 或者 C， 我觉得。 我拣 D， 搵咗好耐。你都会啦。 你试下搵我一个钟啊。 系啊，你都会啦。我话咗又冇布啊。 佢阻门啊，搵一个钟。 梗系啦。 B 系咪？ 我拣 D， 我拣 D。 boy， 我 C 啦。D、B、C、D 都有人拣，有人啱。 有人啱嘅。 系。正确答案系。 正确答案就系。boy、 啊、 原来啲牛咧，其实咧啲嘢喺佢眼前咧，养下养下咧，其实就激怒佢，令佢好兴奋， 系啊，咁猛啊， 系啦，就会冲过去啦、 啊。 你试下养嘢，睇我点样。 你又唔系牛，你系马啫嘛。 我系牛啊， 系啊， 牛王牛。 我惊你咁样冲过 去隔篱。OK， 好，我忍，我忍。 好啦，第三题， 第三题系关于我哋香港嘅街道名喎、 哎。 好。 好啦，第三题啦，咁就系北角啦。北角区咧，咪条街叫书局街嘅。 系 点解书局街命名叫书局街咧？ 系冇书局。 好啦 ，A， 因为咧以前个年代咧吓，某说唔知几年之前咧，嗰条街咧好多书店，所以咧就叫书局街啦。B， 原来咧吓，原来曾经好耐之前咧有一间叫做商务印书馆啊，咁啊喺呢一个嘅第二次世界大战咧，系喺呢个西环咧搬到去北角啊呢、這个厂房嗰度，所以就叫书局街啦。C。当年咧，好多年前咧，曾经啊呢条街好多书店，但系咧就火烛，咁咧就为咗咧系记住呢一个嘅痛苦嘅事迹啦吓，唔好再发生，所以就叫呢条书局街啦。而啲啊呢、這个地主咧，呢条街嗰条主人啦吓，地主咧，佢原来以前书香世代咧啊，都系从事教书嘅，啊教育行业嘅。 所以叫书局街 系啦、啊，就纪念翻下啲祖先啊，咁为呢一个嘅贡献啊，教育界贡献啦，所以将呢条街 命 名叫书 局 街啦、 嗯。 一定唔系， 一定唔系， 系啊。 你知边个一定唔系先？ 第四个 B 啊 ，B 一定唔系 ，B 一定唔系。 B 啊，我拣 B， 我都系 B for boy，、 我都系，因为你冇理由无端作一个铺头名出嚟。 系啊， 都唔系噶。 咁开估啦噃， 未 住， 因为啱诶，唔系我哋估晒同一个， 都系 boy 啦 ，boy 啦 ，boy 全 boy。 全部啱晒，我呢班同学仔好聪明啊 ！OK 啦， 都估到啲嘅。 我净系听莫扎特。 系啊，其实你要听多啲咯。 要， 系乜嘢啊？记唔记得？ 你写俾我啦，阵间。 系 K 四四八啦。 我觉得咧，校长好多时咧，佢哋好兴用嘅，有啲咩铺头就我嚟叫咩街啊嘛，咩有琴行街 啊，系 啊 系啊， 书局街啊， 系啊，但唔知琴行街咪以前好多琴行咧，唔知啦， 真系唔知啦， 唔知 啊，咩摆花街啊， 系 咁 啦， 好 好， 第四题 动物题， 哇， 今次咧就问呢个 flamingo 啦，吓就系呢个红壳啦，红壳点会单脚企咧吓？好啦 ，A。啊、原来咧企嘅时候咧，佢当中咧有啲嘅，譬如咩啊韧带啊、肌腱啊，就找紧咗地下一个定点，所以变可以单脚。吓、B， 原来系一个群体嘅习性嚟嘅。好 ，C， 佢只脚咧，其中两只脚啊嘛，其实佢一只脚咧都好强噶啦，肌肉可以咧吓、啊，另一只脚咧晾上去，就变咗咧可以咧唔使 一只脚 企啦。好差，你唔好再挣扎啦。答案系咪好差？ 你明明有时要谂嘅，唔系嘅答案好难谂嘅。 校长，不如我哋俾个机会你改 C 个答案啦， 唔改啦，谂咗， 我谂咗啦， 你点知唔 C 唔系答案？可能系噶， 肯定唔系啊， 唔紧要，你唔好理，唔好受人影响。 D 继续 就系 flamingo 咧，原来佢系好有平衡力噶。 可 唔可以 讲 多一次啊？由第一题由 A 开始 吓，好 A， 原来咧佢只咩身上面咩韧带啊肌腱咧抓紧地下点，咁所以咧就一直个企得啦。B 群体嘅习性， 呢、這个好似吓。 C 头先你又唔信嗰个浪仔，佢信佢嗰个啦。 好啦，如果系你都几丑 啊！你 拣 先，你 拣 先。 O K， 我拣翻先，我专做校长。 好啦，出嚟咁辛苦， 妈真系好辛苦噶，有咩唔系嘅答案？ 支持你，支持你， 支持你。 所以你明白啦吓，老师出卷好辛苦噶， 系啊， 我哋都 系知噶。 好啦，D 咧就系 flamingo 好有平衡力，好叻嘅。 嗯， 个平衡力好叻。 嗯。 C 浪脚嗰个啊， 系 我拣 B。 B 你就拣 B 系 群体习性， 群体习性。 A 系咩话 ？Sorry，A 就系个咩诶咩诶韧带啊肌腱啊，佢抓紧地下点。 唔系，如果你咁犹豫咁讲， 你头先就系啦。 我窒咗啊！我第 C 嗰个就 系 嗰个答案嚟啊。 佢都系窒噶，系啊窒同埋犹豫噶，哎呀拣呢个啫你。 我拣 C， 你拣咩 ？C 浪只脚， 浪只脚上去 系。 之前你谂得咁辛苦， 冇错。 好， 我都觉得系群体习性。 B B 啊，你即系两个 B 个 C 咯。 两 B 一 C。 其实我觉得咧，真正咧，我觉得系平衡力。 平衡力。 咁即系 C 定 D 咧？ 其实我觉得系因为佢攰咯，即系佢左右两边嘅话，佢冇咁攰啊嘛。咁但系佢都要平衡嘅，我觉得。 佢做咩要单脚咧？ 咁你拣平衡啦。 轮流企啊，佢企好耐嘅。 你 拣 C， 你拣 C， 系啦。 两个 B 一个 C 啊。 两 B 一 C。 有冇人中啊？ 全部错晒。 真系啲 好嘢，校长犀利 ，check 到我哋，即系剩翻 A 同 D 系 咪 ？A 就诶嗰咩筋诶筋腱啊，咩诶韧带啊，扎喺个地下里面揾到个重点，所以可以一直佢企。 A 平衡力， 你拣 D 系唔系？因为校长问到咩咩筋腱啊，咩，佢都唔熟。 平衡力会好啲啊 ，Flamingo 平衡力 系啊，因为佢又颈又长。 身又系啊系啊，只脚 撩又 好幼噶，好长啊只脚。 咁只脚撩唔代表平衡力好噶，容易断唔得噶。 所以咪就系佢平衡力好，所以佢咪可以咁样分别嘅，就系左脚企同埋右脚企咯。 challenge 我嘅答案 系啊， 因为头先我比错咗嗰首音乐，佢所以佢有少少嬲，系唔紧要。 好，咁点啊？个答案定噶啦， 你拣咩？ 我拣咩噶？ 咩？我整翻咩话？ 你系 D 噶？你系 D， 得？ 你系咪？系咪跟埋佢？ 我跟得。 好，我 A 系啦， 一 A 两 B 系， 有人啱噶，答案就系 A。 搭错车添。 其实可唔可以将平衡力变咗 A， 然后将 校长佢 更得啦，你唔可以帮我改答案啊嘛，我 set 咗出嚟 option 系 我嗰个 option 啦，冇得改 嘅。咩？ 点解咁无赖 啊？连个问题都唔 set。 系啊。 系啊，好啦， 好啦。 系咪最后一题啊？ 睇啊， 睇 啊， 睇 啊， 都系动物题啊吓。 好，死啦！ 吓，你先问完 flamingo 啦吓，都系雀，今次都系问雀嘅，就系猫头鹰。 正啦， 我最熟噶啦。 好，点解咧？猫头鹰时间， 佢唔瞓觉嘅乜嘢？ 你讲猫头鹰时间都应该唔使 好啦，一个旧嘅电视节目啊！如果大家 对唔住，依系问猫头鹰定系问猫头鹰？ 唔系猫猫，唔系问猫头鹰时间，问猫头鹰啊！ 嗰个唔系动物题嚟噶，嗰个唔系动物题，如果问嗰个时间 系嘛？ 叶家 ，OK 好， 喂嚟咯， 好来吧？ 点解猫头鹰可以个头转到270度嘅咧？ 系黐线噶， 犀利噶， 好恐怖啊！ 咪系咯。 好似嗰啲龟魔人，我真系 见过 嘢生嘅 猫头鹰。喂，你人个头转到270度都好，你见到后面有啲人有冇话你啊嘛？ 系啊，环回海景啊。 系咯。好，点解猫头鹰可以转到270度咧？ 系 A， 其实猫头鹰咧，实质上系冇颈噶。 嗯， 呢个系选择 A 啊吓， 系 冇颈嘅，原来佢。好啊 ，B， 原来咧猫头鹰咧啲骨咧好有弹性嘅，你点屈佢都得嘅。 系。 好啦 ，C。其实咧，佢转个头嘅时候咧，个身都转埋嘅，只不过 冇啦。 未，平时佢觉得冇可能都系答案啦。 你有清楚猫头鹰嘅喎， 我熟啊，听埋 D 先啦。 未讲完啊 ，C 嗰个 option， 其未讲完， 唔系啊 ，D 校长话可能下边有个转盘 咧。未讲完 C option 啊， 你不如改个答案叫做有个转盘。 D 啊嘛， 我个 C 嘅选择题未讲完， 就个身可以转埋。 系啦 ，C 咧其实咧个猫头鹰个身系转埋嘅，只不过佢啲毛好长，遮晒你睇。睇唔到咁解， 咁佢咪爪点啊？ 咁佢伸转只脚唔转都得噶， 身转脚唔转，脚转人唔转。好，继续。 最紧要个脑要识转。 哦，好嘢， 呢 个 好嘢，好嘢。 答得好， 系咪先？系啦。 E， 仲有第四个答案。D， 好啦 ，D 系咩咧 ？D 咧，其实佢头里面咧嗰啲头骨咧，其实好多节噶，可以方便佢咧啊，扩大咗个活动空间。 头骨好多次咁，同头先你话骨头好远，有咩唔同？ 嗱，骨嘅好远啊嘛， 系全身啲骨咯， 系啦，全身周围骨都得嘅， 系嘛？ 而家我就系 D 咧，就 focus 个头骨， 头骨定颈骨啊？ 个头骨、头颈骨啊，个头颈骨咧，原来好多节噶，啊，可以扩大嗰啲活动空间。 冇颈。OK， 我拣 F， 佢有个转盘，佢企咗上。我自己拣。 嗰啲我哋食饭嘅时候嗰个啊嘛，个李小姐系咪？ 即系登台啊！演唱会企喺高山树嗰啲， 冇错冇 错。好，我拣 D F， 冇 F 啊！你离题， 佢中意自己加，佢中意自己有佢。 你拣 D 啊？ 佢我拣 D。 哦，你拣 D。 C 系乜嘢啊？校长 ？C 咧就系话，其实个身都转埋。 佢拣呢个 C， 你拣咩？你拣咩？ 我拣身转。 个身转系 C 喎。 系啊，佢中意拣啊，佢拣 F 都得啦。 冇 F 啊。 OK， 我收翻 F。 拣一个啦，拣一个啦，系啦 ，A B C D， 同我一齐啦。 个身都转啊！ 系，我两个 C 一个 D， 因为一定系唔啱你哋作，我一支持你。 系啊，支持你啊！有冇人啱 ？C 同 D 好难谂一啲唔系咁样谂， 知道啊？ 两支一 D 有冇人啱？ 好，有冇人 啱嘅？有人啱嘅。 正确答案系， 正确答案系 D 啊？ 点会系 C 啊？好嘢，好嘢，系 D 啊，因为个头颈骨咧有14节噶，系啦，扩大咗个活动空间，再加埋佢个颈嘅动脉咧，好接近颈椎个中间， 嗯， 所以咧转嘅时候咧就比较咧唔会压迫啲血管啊。 哦，犀利啊吓 ，OK， 好， 好 啦， 好啦， 喂， 好啦， 我哋嚟啦， 金校长点唱？ 多谢你，金校长， 系啊， 我开 心玩啊， 开 心啊， 但我 哋 答 啱 一题咋，我都好开心。 仲开心， 好交俾你， 好点唱系嘛？ 系啊，冇错。 好，咁我想点唱咧呢首歌咧就叫做《干一杯》。咁啊，我个年代啦吓嘅歌吓，咁我觉得好好听呢首歌，啊金曲嚟嘅。 yes。 咁点解咧？我要拣呢首歌咧？因为其实咧，我觉得喺我呢个教学生涯去到而家啦，咁样其实咧个过程里面咧都遇到好多嘅伯乐嘅。咁我都想借助啲机会咧，系多谢以往一啲曾经。提拔過嘅一啲嘅前輩啦，譬如包括咗我以前喺香港任教喺香港工作嘅時候嘅吳道邦校長啦，嚇咁同埋以往我喺香港工作嘅時候好多嘅好嘅舊同事啦，嚇同埋香港好多嘅朋友啦，最緊要咧都係好多謝咧今年度我加盟咗呢間學校嘅東莞暨大港澳子弟學校啊咁嘅賴炳華總校長啦，同埋我嘅校監 Grace 嘅。咁啊，同埋一班同事，咁我呢半年里面咧，我觉得学咗好多嘢，同埋都多谢佢哋咧嘅爱锡嘅。咁所以我就点一首《干一杯》俾佢听，除咗工作嘅伙伴，亦都系大家系朋友嘅。 好，多谢晒金校长，多谢晒 ，thank you， 多谢。 身边的或已改变，人随年成熟一点，名利一点，但情未变。 一杯，快到中午12点，16度气温，相对湿度6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 电话系18723888，如果想十二点半点唱嘅话咧，就快啲打电话嚟同阿靓妈登记18723888，等紧你啦。 念当天上下一天，分散的可再见。Alice my friend， 身边的或已改变。人随年成熟一点，名利一点，感情未变。你的声音用词，仍然像起旧事，纵使隔遍长日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sha 叶巧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只要喺简单嘅生活里面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情，同埋有一两个懂得自己嘅人就已经好足够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车路的士， 车小姐， 大家好，我又嚟啦。 莫扎特 系啊，原来乱弹嘅，可能我都有机会弹到咁犀利。 我问你一齐弹啦，因为系四手乱弹。 太好啦，太好啦， 听多啲好啊， 系啊，冇错啊， 聪明啲啊 ，K 四四八啦吓，冇 错， 冇听错 ，K B 四四八啦，冇 B 字，多咗个 B 字啫，有啲唔同啦， 冇错冇错。 好，咁我哋要讲嘅呢一个话题嘅话，哇，你真系跟得好甜啊，你 就系大家嗱，我哋人冻唔冻先？ 冻， 好冻啊，今个星期。好犀利啊！ 機器都怕凍啊，原來 啲機器都怕。其實全球今個星期咧，哇，凍得好緊要，好緊要。香港又係啦，外國都係。咁所以其實呢個即係如果外國有聽眾聽緊嘅，息息相關。就算香港嘅都好有關係啦。 冇錯。 咁其實去到咁凍嘅天氣咧，我哋啲車有啲咩反應咧？ 慢咗咯， 慢 好似人咁樣咯。 係啊，好似一開始 個彎乜爛咗，彎乜爛咗， 架車唔願起身咁樣。 你錫咗一啖。 哇！你做乜嘢啊？佢成 碌口水，好犀利，系啊，终于弹开咗。 哇！我反应好快， 冇错。咁其实咧，嗱，车都会有唔识起身，即系唔愿起身呢个情况噶。咁譬如我哋香港咁样计啊，我哋今个星期好冻啊嘛，我哋星期一个位数字 四度啊。 哇！其实如果泊室外嘅车更加明显嘅，系。咁譬如我哋嗰啲车室内话会点样样咧？咁其实大家可以留意下啦。如果你揸开嗰啲系所谓性能车， 啊、 其实对嗰个温度要求好有反应嘅。如果你正正常常嘅私家车就冇乜大问题，你但系都要小心处理。咁我哋首要要点样做呢？就系、必定要俾架车暖一暖咗先，系啦、 哦。 如果唔系就搞唔掂嘅。咁、 啊、 其实譬如喺外国啦，今个星期啊或者早少少时分，其实发生咗好严重问题啊！ 啲电车插唔到电， 电车完全插唔到电， 好惨啊！我见到一个车主佢系要人哋车佢走啊， 系啊， 因为净系开唔翻嘅车。 其实咧呢一个就系我哋而家一路推电车啦，电车普及化，但系都仲有啲叫做路障啦，大家要去铲平嘅嘢嚟嘅。冬天对于个电池嗰、那个需求或者个影响，其实真系好大好大。大家估下，我哋譬如去到严冬嘅时候，个电池嗰个能量下降率会去跌到几多 啊？跌到即系跌几多个 percent？ 跌几多个 percent？ 我觉得啊，三十咯， 三十 咁犀利，我谂 ten percent 好啦啩。 10% 其實就少得滯啦，佢其實二三十左右嘅，係、真係取決於個温度。咁佢跌係會點樣樣咧？就係講緊你明明插滿咗電，你一開車嘅時候佢好似係滿電嘅，你稍微一喐嘅時候咧，個電係直線咁落嘅。 咁慘啊！ 你會睇住嗰個 percentage， 冇電冇電冇電冇電 一路跌一路跌一路跌 一路 跌，嚇！ 呢個好恐怖， 係啊！咁所以其實呢一個狀況咧，大家係冇辦法避免嘅。如果而家呢刻已經揸緊電車嘅话，咁其实就要注意啦。 不过系真系要好低温系咪？有冇话一个大约几多度会令到佢有出现咁嘅情况？ 度下已經開始有反應。 哦，十度以下已經， 但你十度下已經有了，就可能是十零 percent 啦。 嗯， 譬如今個星期可能電車車主已經會發現到，誒點解個電池去得咁快嘅咧？ 嗯， 但係你一去到負數嘅話啦，負十。负二十嗰啲咧，其实就已经系好严重问题嚟噶啦，因为个电池其实佢要好耐时间，佢先至可以进入翻嗰个工作状态。 咁、即系插满都唔等于满噶喎。 系啊，同埋你系好难好难将佢插满嘅。咁、所以啦，呢一个又衍生咗另外一个问题咯。咁、可能有好多外国嘅朋友会喺屋企自己插电啦、香港嘅会好少少。我哋靠外面嗰啲大力啲嘅充電裝去插嘅、甚至乎快充。 哦，你知喺屋企嗰啲仲差啲添係咪啊？因為 差好多， 係家用嗰啲係細力啲嘅。 係啊，細力啲嘅，因為外國好多人個做法係乜嘢嘢咧？佢就唔係俾錢安裝一啲電車專用嘅充電器嘅、直接就用真係屋企嚟當三腳掃。 我知啊， 當插手機 咁樣。三相電咁樣， 嗰啲就好嚴重啦。因為其實嗰啲情況咧係你會將嗰個插頭又好、電線又好、個負荷拱。最大，点解咧？因为个电流一路想涌入去架车嗰度，但其实系入唔切，入唔到，因为太过低温啦。咁其实就会储存咗好多嘅热量喺翻个插苏啊、电线啊嗰啲嗰抽嘢嗰度，其实就好危险嘅，可以系去到。咁会有咩情况呢？大家估下。 咁樣咪會損耗會好快啦，即係好似我哋嘅手機插電咁樣。 嗱，電池損耗快肯定㗎啦、但係真係會燒㗎喎、 啊。 其實香港啱啱發生咗一單新聞就係咩呢？充電裝。即真係嗰個電線出嚟嗰個位置真係燒咗， 即係插電車， 係啊，插落嘅電車嘅，佢真係著火燒著咗、引申到個車頭都燒咗嘅。咁所以呢啲係好恐怖，係會喺低温嘅時候大家特別需要注意嘅。咁點解又去到充電裝都會著到火呢？咁其實而家充電裝有好多種唔同嘅設計啦，好多個唔同嘅牌子啦，咁又關乎到你真係去。起嗰支充電裝嘅時候，係咪做足曬所有嘢啊？有好多安全設備喺後面，其實係咪跟足曬咧？咁呢啲所有嘅因素都會導致你有個安全性有幾高，或者去到有幾低咯。咁、所以呢啲要注意嘅。咁、外國啦，如果你真係屋企而家聽緊嘅時候，你真係用緊呢個三腳蘇直接插電嘅話，就要好小心啦。咁你要注意翻係咩呢？就係、本身你個車房裏面個温度係啲咩嘢先？如果你個車房哇唔係你直接，譬如我哋外國好多都係直接一個閘。你間屋外面一個閘咁就已經係街嚟㗎啦嘛，嗰啲情況你個車房會好凍好凍嘅。如果你係我嚟叉緊你嘅電車嘅話，有一樣 tips 可以提一提大家嘅，你要預熱咗你個車房先。你將車房裏面嘅室 温 提高， 提 例如暖爐，你升翻咗個温度先。如果你仲係講緊外面已經係負十、負二十嘅情況，你走去叉，其實你係叉極都叉唔入嘅。你會倍數咗好多倍嘅時間，你先叉到少少。咁太危險啦！你個電個負荷。太大，你所以先预热咗成个室温，咁当然啦，你预热咗个室温，你嘅车嘅温度都提高咗噶嘛。 系啊， 有啲牌子嘅车其实系可以预热个电池嘅。 哦，系啊， 系啊，咁你预热电池嘅时候又要注意翻啦。咁其实你预热电池就代表你其实系用一个电池自己个力。去先熱咗佢自己先啦，咁、其實你就個電更加少噶啦、所以如果你話唔係，我已經見到可能得翻10% 電落到底噶啦，唔好去預熱啦，因為你再預熱埋、你可能成嚿電真係已經冇曬，咁你冇曬再去差就再難啲入到電嘅，咁所以啦，先預熱咗，咁其實你差就會順暢啲咯。咁外國個情況係咩呢？就是、因為真係好冰天雪地啦，咁外面就好大量嘅電車一齊差唔到電咯，咁、所以全 滯留曬。 滞留晒，塞住晒喺嗰度，最后好大部分嘅都要拖走啊！咁、所以呢啲都系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咯。 少少，我想问，头先你讲紧系两个问题系咪？第一个就系插电嘅问题啦。头先你教咗一个 tips 嘅就系你可以将你自己嘅车嗰、那个环境系啦，俾佢变咗佢系先控制咗。但系个问题仲有就我揸到出车，即系揸到出街， 冇错， 嗰个电池去得好快嘛， 系啊， 嗰啲电去得好快嘛，咁呢样嘢就冇得救啦。 都仲有少少方法嘅，咁喺你揸车嘅途中，如果我哋讲电车啊，咁、其实你去到好冇电，你睇住个里数一路跌啦，咁、冬天嘅时候佢会跌得特别快啊嘛， 系咯系咯， 咁可以点样做咧？就是、你考虑下啦，可能系熄咗个暖炉，熄。咗個冷氣機先， 等佢負荷唔好 係啦，等佢負荷唔好咁大，因為好多時我哋而家啲車其實本身都會有發熱燈、發熱軚盤噶嘛，喺、外國負緊嘅時候，你可能你係著呢啲而係熄冷氣嘅，咁、你個電力已經可以襟閒好多噶啦、或者我哋著暖氣嘅時候。 我哋係間歇式嘅、嗯，你覺得真係好凍嘅時候， 最後熄下， 咁、嗯、樣你又可以延遲多少少去冇電呢個情況咯。跟、 嗯、 住你揸車嘅時候啦，都係啦，唔好咁大腳電啦，同、 嗯、 埋嘗試製造多少少嘅 regen 啊。 嗯哼， 乜嘢意思咧？落、 嗯、 多少少 break，、 嗯、 印下 break 咁樣，因為其實嗰啲每一下你都係。整翻多少少電，整翻多少少電出嚟嘅、 嗯， 但你就要好好配合你嘅左腳右腳點樣去用咯。呢、 嗯、 啲都可以喺你途中產生翻少少電力出嚟啦。 即係總之全程都要留意呢一樣嘢啦，即係唔好太過放心。其實呢一樣嘢咧，對於外國更加嚴重啲添。嗱，香港咧都係好少會即係落到十度或者咁凍噶嘛。但外國經常有噶嘛。咁即係對於揸電車嚟嘅朋友嚟講，更加要留意多呢樣嘢。 同埋咧，外國可能會再注意多一樣嘢嘅。大家有冇見過而家好多新車嘅設計咧？佢哋全部都係隱藏式門把。 嗯，係。 嗯，係冇錯。 嗱，隱藏式門把仲有兩種設計嘅，有一種係你可以。篤佢一邊入去，佢另外一邊趌出嚟嘅、 嗯。 有另外一種隱藏式門把咧，係直頭係靠感應嘅。 嗯， 佢感應到你之後，佢就成隻伸出嚟嘅、 嗯， 電子化嘅。其實外國好多個案已經發生咗， 開唔到門， 開唔到門。冬天嘅時候，你係連門都開唔到嘅，因為佢有機會係外面已經結咗冰，你眼見得到結咗冰啦、 嗯， 或者係外面未結冰，裏面係已經完全結實咗噶啦。咁呢啲情況可以點樣做咧？咁、 嗯、 其實喺外國生活得耐， 神燈咁啊，捉 都冇用。我哋嗱，外國揸開車咧，其實會有少少工具喺架車嗰度嘅，咁係愛嚟做咩？譬如我哋一個類似雪鏟嘅嘢，朝頭早起身嘅時候，你有個刮刮嘅， 要啊， 係愛嚟鏟雪嘅， 係啊。 咁個雪鏟咧，你多可以系点样用咧？你敲翻上面头啲冰，你希望凿得松佢，系啦，咁先可以入得到去。呢个已经系回归最原始嘅方法嚟嘅，冇办法啦。 救人嘅呢， 因为嗰样嘢系佢真系已经结实咗啊嘛，你成只嘢伸唔到出嚟，唯一就 系 敲冰。 系 咁呢一下咧，系真系用得到嘅方法嚟嘅。你见得到佢咁嘅状况，唔好太过绝望，自己救得到嘅。或者外国都仲有另一个方法嘅，你见到佢结实晒冰嘅时候，可以点样做咧？你系。用一个屋企水龙头开出嚟嘅常温水，千祈唔好用暖水啊！吓、 嗯， 强调唔好用暖水，暖水系会爆玻璃嘅、 嗯。 你用翻就咩水龙头开出嚟嘅水， 嗯、 你淋架车、 嗯， 其实你已经可以将嗰个冰大概融化得到嘅。咁、嗯、呢个系最快捷而又有效嘅嘢。 但系个问题想问嘅就系出边都已经结晒冰嘅话，试问嘅就系水龙头开到出嚟咩？有时系里面水龙头都结冰， 都系冰水嚟嘅， 试过系咪？ 梗系有啦。嗱，外国生活。小知識，我相信咧，今個星期如果外國聽嘅朋友好多應該做緊㗎嚇。咁我哋嘅水龍頭係點樣做呢？你唔可以閂曬㗎，係 啊， 你一定要留住佢少少，等佢滴到水出嚟。你如果唔係咧，你完全閂曬之後咧， 封咗佢。 第二招你真係封咗個水龍頭，你真係冇連水都冇。 首先你要整暖個水龍頭， 係啦， 再由水龍頭再整個車， 冇錯， 真係一關扣一關 嘅， 好辛苦 啊。所以咧，其實我哋冬天嘅時候對個車嗰個需求好多嘢，大家要注意咯。咁、 嗯、 我哋去翻油車啊， 油 車其實我哋又有啲乜嘢會有分別咧？ 係 或者可以問一問大家，今個星期揸車嘅時候、 嗯、 有冇感覺上自己架車難一塌車先？ 我冇啊， 一塌 我一塌就著啦。 四驅車 係唔知係咪因為咁樣，所以我會覺得個著咦點解好似爽咗咁 啊？仲醒咗啲 平時嘅就係比以前仲勁啲啊！我覺得 係 啊， 咁但 係我都冇事嘅，但我記得我以前。揸嗰啲舊車咧，我都同阿潮潮分享就係、是。冬天攤唔著嘅，佢有一個掣咧，佢預咗你攤唔著嘅，就要掹出嚟嘅，唔知咪叫鑿啊個掣，咁樣掹咗出嚟，等一陣，咁然之後咧先攤得到嘅。 如果我哋嗰個年代，我哋揸嗰啲車就會知道，因為真係凍到某一個程度，攤 唔到 嘅，完全攤唔到嘅，佢係要靠嗰一個特別嘅點火方法咯、 嗯。 你掹住佢幫你狂打咯，其實係要又係要將佢暖一暖先。 但而家唔會嘅，而家冇 嘅。我哋通常都係打得著嘅部車嘅，但係著咗之後有咩分別？ 係咪似我哋嗰啲譬如可能你煮飯嘅時候咧，你攤嗰啲火咧， 係啦， 要不停咁樣幫你攤嘅嘛， 係 咪？係啊，睇你幾下紅紅得著啊嘛。 但譬如我部今個禮拜會有咩狀況？ 有咩情況啊？ 嗱，著咗車之後，佢好似未醒得曬咁樣嘅，佢會 抖立係嘛？ 係啦，佢會轟嗰聲著車特別大聲嘅， 嗯， 因為點解咧？佢要個轉數肥到佢上去，佢先俾到佢著。咁之後咯，佢個反應係點樣咧？就立啦，同埋我會 feel 到直頭佢係啲油啊，嗰啲嘢未上到部車嘅， 硬曬啲油， 硬曬，連胎盤所有嘢都有分別嘅， 係 啊，胎盤會有分別啦，我。 一開始離開個停車場，即係一著完車離開一扭太，係會有啲唔正常嘅聲出現嘅，但唔需要驚，因為點解咧？佢其實係嗰啲油啊，因為佢係用一啲特別啲嘅設計，佢其實扭太佢都要用油噶嘛，嗰啲油都未上得切去啊，咁所以其實佢所有嘢需要暖曬先有分別嘅，咁所以啦，我哋揸油車係可以點樣做咧？其實好凍嘅天氣，其實可以俾部車稍微行一分鐘。 即好似以前咁樣， run 一 run 先，係先至喐佢。咁其實係最好嘅保養嚟嘅。但因為而家嘅車咧，佢嗰個保護裝置都好夠嘅。咁其實佢都會盡快幫你預熱咗需要熱嘅地方先。所以只要你一開車嘅時候，你唔好去狂軍部車嘅，你正常慢慢揸。其實喺透過你正常慢慢揸，佢已經係會暖咗噶啦。但你話如果唔係，我部車有翻咁上下車齡嘅，咁真係啦，俾佢先靜止一陣間，你攤完車，可能一分鐘左右，架車已經暖。好順暢可以做得到呢一樣嘢嘅，係啦，咁樣可以大家考慮一下做一下呢樣嘢。 阿馳主任有個迷思啊，以前聽人講過咧，師傅講過，但我唔知點解噶。佢每次熄車咧，踩一啖油，然後先至熄車。你有冇聽過？ 有。好耐好耐之前 踩一下油，然后先熄车，点解嘅？ 其实呢有少少类似将我哋嗰啲排唔清嘅嘢一次过打咗佢出嚟先， 即系呕出嚟先，系啦，就唔好系啦，就 喷埋， 系啦，积咗喺里面，即系啲 嗰啲嘢其实会有嘅， 系啊， 所以好顺畅嘅一出埋嚟嗰下， 但我就冇做咯，即系好似 嗱，或者咁讲，我哋啲车去到而家呢个年代啦。我會唔係因為溫度，但係我有陣時係會大幾腳油去打個積碳出嚟嘅。 哦， 係啦，點解咧？因為譬如我哋啲死氣喉，佢所謂嗰啲叫做performance， 即係一啲有功能嘅死氣喉啦。咁其實佢真係會有積碳嘅情況出現嘅。跟住你。有陣時你大嗰幾腳油，你可以將嗰啲嘢噴翻咗出嚟之後，係、真係會順暢翻曬嘅，係好明顯分別嘅呢一個又係。 好明白曬啦。 咁當然就係喺呢啲咁嘅情況嘅話咧，就是、不論你係揸緊嘅就係呢一個，譬如可能講緊係現有車啦，或者係電動車啦，都要係大家要注意呢一樣嘢啦，係咪？ 安全為上嚇。 係。 OK， 好。 多謝曬潮潮。 多謝 潮 潮。 下次見。 失的过往，曾经我丑四我过，两心不再是怕过，令里深深的痛楚，但是轻轻伤了我，谁都不需知更多，特别思考太多，是何下想改变我，只需真诚无需迁就我，不奢求渴望，别让我太绝望，相拥是对梦，便达到我愿望。 刘德华呢一首道理都懂啊，十二点半听紧风骚爆人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数量生效，十六度气温，先听十二点半新闻报告，翻嚟点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下午举行记者会，介绍今年上半年在香港举办的多项大型盛事详情，以及推动盛事经济方面的工作。立法会议员杨永杰促请当局研究增加场地，加强包装推广盛事文化。另一个议员江玉宽就认为，盛事贵精不贵多，若果单靠搞普通旅游活动，难以令香港光芒再现，有需要找专家协助。大年初二，农历新年新春烟花汇演当晚八点在湾仔会展中心对出维港上空上演。烟花汇演一共分八幕，三艘等船将会在维港发放23,888枚烟花，历时23分钟。活动整体预算大约1,300万港元。其中第二幕八星贺喜贺贺喜，会有金色八字和红色八字变爆裂造型的礼花弹，寓意广大市民财源滚滚。最后更加有30秒密集式发放的特大感官造型烟花。今次是2020年起停办以来当局第一次复办农历新年烟花汇演，活动由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赞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统筹。垃圾收费的指定袋和标签今日起在指定地点发售。环保署网页显示，部分连锁便利店、连锁家居店和网上平台有售，几间大型超市要到2月才开始售卖。网页又提到，署方仍然在处理几百间药房的授权申请，会尽快完成审批程序和更新名单。环保团体绿色地球总干事刘子峰说，当局已经押后实施垃圾收费的日期，市民应该把握未来几个月的时间了解相关措施，例如了解哪一款容量的指定袋能够配合自己的家居使用，同时建立良好习惯，从源头减废和做好回收。对于八月初能不能够顺利落实政策，刘子峰认为取决于当局能不能够清楚解答市民的疑问，当局不能够单靠市民上网了解，尤其长者需要政府人员和区议员亲自解说。葵涌货柜码头凌晨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58岁的男子死亡，警方拉了一个61岁重型货车司机，他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正是被扣查。事发在凌晨大约一点，一个男子驾驶重型货车在货柜码头路卸货区倒车期间，怀疑撞到另一个男子，事主头部重伤，现场证实死亡。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早晚清凉，日间天色明朗，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雨，风势较大，下周中期天气和暖。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 61%，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059点，跌151点，总成交金额56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5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788点，跌6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6.2元，跌1.3元，腾讯控股286元，跌4.8元，国浩集团55.3元，升2.3元，阿里巴巴71.25元，跌2.1元，中国海洋石油14.66元，升2.2元，药明生物31.75元，升1.75元，比亚迪股份191元，跌7.4元，联想集团9.38元，跌8.8元，美团67.05元，跌2.3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7，日元147.72，瑞士法郎0.867，加元1.347，人民币7.179，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5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35730点，跌505点。港金报1886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2.09美元，卖出202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白宇饰演的男主角白术，上海同山医院心脏外科医生，才华洋溢但致命不凡，院长为要磨练他，将他调派到急诊科，不禁被大材小用的白术遇上强势的女主角萧燕医生，又会擦出些什么火花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31。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的申请期限已经延长到2024年12月31号，你只要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或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和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丰收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丰收快活人。 喂，好啦，嚟到点唱嘅时间啦，吓12:37，电话里边咧已经有一位朋友噶啦 ，Joanna， 你好啊， 你好、啊， 喂 ，Joanna， 你好啊， 点 啊，你好啊，我哥哥系咪走咗咧？ 你哥哥 啊，你咁样讲人哋咧就唔得啊咩啊，即系唔系好知，因为咧 Joanna 咧就啱我哋嘉宾阿金校长嘅边个啊？ 嘅妹妹系咪？ 妹妹系咪啊？ 系啊系啊， 系啊，你其实你知唔知佢上嚟噶？咁样本啊？ 我知噶， 哦，你知嘅、 啊，你觉得，哦欸、 因为金校长吸咗先， 金校长吸佢先喺度爆嗰啲嘢， 佢惊佢讲佢细个虾佢嗰啲嘢， 系啦，唔紧要，我哋而家趁打翻电话俾佢嘅，话我哋都好开心嘅，因为其实我哋曾经试过校长上嚟玩嘅就系你又知唔知，跟住咧就系打电话嚟嘅系嗰啲学生，你记唔记得？ 记得。 咁今日我哋又好开心，因为咧啱啱就系你又知唔知嘅金校长咧，就佢嘅细妹咧就系阿 Joanna， 打 电话嚟嘅系啊，边个吸你线啊？头先 校长，校长吸你线啊！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好啦，我继续。 好有心啊，你 系啊， 你哋两个系咪啲感情好好噶 ？Joanna， OK 啦，都 佢有冇虾你啊？细个喂，而家都有冇虾你？ 但个问题系 诶啊，佢 即系有啲校长嘅校长嘅风范咯，喺屋企， 即系督促你做功课， 系咪啊？ 我好自律噶，我系。 我哋都我做 嘅 屋企， 系咪啊？或者要见校长咯，同埋佢要手粗行，要俾隔月饼你。 佢有冇叫你嘈得就企喺门口 啊？企佛仔 喺佢屋企企喺门口。 唔会，其实佢都 nice 嘅。 系啊，你今日觉得佢个表现点样啊 ？Joanna 系啊， 系我见到佢比较快速衰老咗，好似 点解啊？ 因为太大压力，系咪？ 有啲心痛咯，少少。 哦，工作繁忙可能系咪？ 唔系啊，今日佢个反应几好啊， 系啊， 佢好开心啊。 系啊，佢一个好开朗嘅人嚟噶。 系啊，睇得出啊。 你系咪从事教育工作啊？咁你？ 我唔系啊，我喺写字楼做嘢噶。 哦， 今日都要翻工噶。其实你今日翻工噶？ 系啊，所以偷鬼大。 怪得知你咁细细声啦， 你未食饭喎，系咪啊？你都就系走嚟翻食饭。 你有冇带饭嘅自己？ 冇啊，系啊， 嗯，系啦，咁啊，当然啦，咁啊，好开心你今日咧就因为听到你哥哥上嚟，系啦， 两兄妹好好笑啊， 系啊，若想点首歌俾佢听咁啊，但听过你唔知佢中意听咩歌， 咁疏离 啊，因为其实咧，我知道佢啲歌嘅歌词，但系我唔知歌名，所以问我就真系答唔到咯。 呢样嘢你真系答得好，系啦，咁我哋要多谢阿靓妈嘅，因为阿靓妈系用咗一个非常之婉转嘅方法，去令到。我哋知道一阵间应该要点乜嘢歌俾金校长嘅，佢真系好叻。佢突然间头先咧，我哋阿金校长一出队嘅时候，佢同佢倾偈啦，咁就系话啊，其实你平时有冇听歌噶？ 我都觉得点解佢 系啦，我就觉得就系点解你会咁岌突同人哋讲啲咁嘅嘢咧？系啊，即系好少撩我哋啲校长啊，但系同金校长咧好好倾， 系啊， 系啦，冇错。 但 系 有个目的嘅， 要赞一赞就系阿靓妈嘅，系啦。咁原来佢就系话希望可以从佢哋嘅 conversation 当中嘅话，就知道金校长中意听啲咩歌， 啊、 而咧就帮你拣嗰只歌点俾佢听。 系啊， 用 心良苦啊！ 哇，真系，我觉得你两兄妹好浪漫哦。 系啊， 佢哋两兄妹唔浪漫，但系我觉得就系阿靓妈呢一个做法 好 浪漫。 啊、 多谢你，多谢你。 咁我想讲啦，哥帮你拣咗之后咧，你有啲咩同哥哥讲啊？ 我希望佢，我睇到佢咧，有个新嘅转变咧，比起之前咧系更加开心咗好多。希望佢一切都工作顺利啦，咁个生活咧依然系咁开朗愉快豁达啦，咁就系咯，好好享受佢嗰个生活啦。 工作享受生活系嘛？ 搵到真正属于自己而又自己中意嘅生活嘅系好难嘅。 系啊， 难噶，有啲人搵一世都搵唔到。 系啊， 你多唔多一齐噶？见面啊，食饭啊，咁样噶，多唔多？ 多噶，佢喺香港，我哋就会见面噶啦。其实我哋都乜都有倾有讲噶。 好啊。 以前佢唔喺香港，我哋都有时 WhatsApp 话俾大家听，今日买啲乜嘢啊？今日上网订咗啲乜嘢啊？都会吹下水嘅。 好正啊！好无聊啊！ 你今晚会唔会煲啖汤俾阿哥哥饮啊？ 通常我都问埋。 唔会，因为我未放工。 系啦， 屋企都食饭。 有机会。有机会，好啦，咁呢个歌就代你送俾佢啦，知唔知咩歌啊？咩叫做《万珠沙华》啊？ 系啊，我因为靓妈话俾我听啦。 系啊，冇错，佢好中意呢只歌噶。 系啊， 系啦，代做 Anna 点唱俾？ 好， 多谢你， 系啦， 多谢， 好嘅， 多谢， 拜拜。兄妹情深 嘅节目我都好听啊， 多谢你啊， 系 啊， 继续听咯， 经常爆肚噶， 吓。 多次爆肚， 系啊，多次爆肚噶，系啊，个肚爆晒噶，你见到啲肠跌晒出嚟噶。 咦，好核突啊！ 纷飞飘满窗，幻想当天的晚钟，涂唇膏仿佛当晚模样，心宵独行，盼于路途上，将地上遗下废纸张。尽这心肠，愿尽力忘掉，却再想。你淡忘热浪留在我心上，他的眼光似梦样，不禁令我想。他的臂弯散了影，不禁又再想。当天夜静月亮望着我俩。 进窗，疲劳的小声已在云上，风中叶摇纷飞飘满窗，换上当天的晚装，涂唇膏仿佛当晚模样，深宵独行攀越路途上，将地上遗下快纸张，北风吹进这心窗，愿尽力忘掉却再想你，淡忘热浪留在我心上，又再想当天夜静月亮望着我俩渐进梦乡，梦住沙卡昼日艳丽雨尽放，梦住沙卡枯干花上，花瓣再香，但美丽心中一再想，曼珠沙卡昼日艳丽雨尽放，曼珠沙卡枯干花上，花瓣再香，但美丽心 曼珠沙华妹姐嘅呢首歌啊，十二点四十七分，电话里边有 庄太， 庄太你好， 系啊，庄太， 你各位好， 你好， 同你哋拜一个早年，祝你个身体健康， 多谢太好啦， 恭喜恭喜， 讲啊讲好快新年， 你开始准备过年嗰啲嘢未啊？ 系啊， 庄太， 我哋啲好随意嘅，唔需要咁刻意嘅。 好 啊，好 啊，咁即系其实完全系唔会好，即系搞好多嘢啊，大扫除啊。 最主要咧，老实讲，最主要就系我老公好，即系佢唔会刻意你搞呢样搞嗰样嘅。 好 啊，逢过节咧，女人系最辛苦嘅。 系啊， 系 咧，所以 男人 买嘢啦，做嘢啦，又要做搞卫生啦。真系好辛苦嘅女人， 庄太喺呢个时候唔好意思啊吓，咁因为咧就有一个特别交通消息咧，所以我哋要尽快同大家咧要讲讲先嘅。咁首先咧就系呢个西隧啊，往呢个港岛方向咧，管道内咧系有交通意外，慢线咧系封闭咗，非常挤塞，龙尾咧去到呢个奥运站嘅，希望咧驾驶人士嘅话咧就要请改道行驶啦吓，留意留意。 好， 好啦，继续我哋同阿庄太倾偈。 嗱，首先咧我就祝我老公听日70岁生日， 哇！从心所欲啊， 跟住咧就保祝我哋1月3日系结婚45周年，跟住咧我30日咧我个细心抱生日， 好多喜事啊， 都好开心啊， 喜事连 三 系啊，跟住我妹个大孙咧 Lucas 又系听日同我老公一日生日，一齐生日，所以我哋听日又食饭， 一齐做一齐食，系咪啊？ 系啦系啦，年年都一样噶啦。 阿庄太啊，结婚45年咁耐咯，你仲记唔记得最初嗰个啱啱相识时候嗰啲情形啊？嗰啲咁仲记唔记得？ 相识咧，我哋嗰阵时嘅年代都系好多大班一大班人齐去玩啊，咁玩下大家识嘅。其实就唔好提嘅，其实提翻结婚咧，我就好嬲嘅，因为我老公又胆死咧。嚟结婚嚟接新娘冇买花冇订花喎， 咩嘛？咩结婚冇订花？ 庄生啊，你讲庄生啊， 系 冇订花球啊！你估点样临时临急走去九龙城嗰啲花档买嗰扎花翻嚟咧？好似见埋人哋摆翻嗰啲咁， 系咯？ 即系冇 结婚嗰日漏咗个花球， 咁咪好咯？永远都难忘。 临时买人哋啱啱开档6点几7点，咁咪扎得你好肉酸咯。 系 哦，系啊，真记得咗。 有冇摆酒啊？嗰晚？ 有摆40几围啊，敬完酒又送客啊， 40几围啊， 好多噶啦，40几年。 因为我老公咧就系潮州人嚟嘅，咁我老公咧又大仔， 哦， 咁咧所以咧就要做到好足咯啲嘢， 隆重其事系咁，但系偏偏就留咗个花球系咪啊？ 系啊，即系唔系，其实你。 点样plan到咧？每个婚礼一定有啲 甩漏， 因为太多嘢要兼顾。 得睇下你嗰甩漏，你介唔介意咯？ 唔紧要啦。 哇，四廿几咪嗰晚敬酒都敬到好攰咯。 开心啦 吓！系啊，咪咁敬得嚟就送下咯。 敬得嚟就送下， 够钟啦已经。 哎呀，你等埋先。 新娘咧好惨噶，要预早一定咧。食定少少嘢又唔食得多喎， 系啊，佢婚礼嗰啲生翻身系宅咧，宅住咧个肚咧食唔到嘢嗬。 你当 系啊， 我首先真 系 要好多谢你哋，我因为我成日都听你哋嘅，听你哋又开心啦，又学到啲嘢啦， 多谢多谢， 咁就最好啦。我哋都希望个节目能够做到咁样。 多谢你哋俾呢个机会我喺个天。嗰个电器大波里面同我老公啊啲嗰啲新抱讲唔多嘢，我啲新抱啊 Eva 啊威威啊阿邦邦啊嗰啲 Ada 全部祝我老公嗰啲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开心心啊！ 生日健康， 邓你开心啊，庄太，因为真系喜事连连啊！ 系 啊， 庄太， 庄 太把声都几开心， 多谢晒， 唔好咁讲，多谢你。 好，大家新年快乐！ 好，新年快乐！ 好啦，有啲嘅歌曲陪着你走啊，送咩？庄生、庄太一家人所有听晒。 谁说时间片刻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依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 陪着你走，做六分钟嘅晏昼一点钟，今日好多啲太太咧点俾老公嘅，包括而家落嚟嘅就系喂， 阿 Ann 姐， 喺度，阿 Ann 你好啊， 听唔听到啊？ 听 得 好清楚啊，点啊 Ann？ 马小强， 喂你好啊， 直呼其名， 我特别中意你啊， 你结咗婚噶啦， 我未婚。 咩啊？ 未曾分开啊！ 哦， 喂，搞夹喎 ，Ann 姐， 好嘢好嘢， 梁继章， 系， 哎呀又嚟啦， 网上情缘好好啊，你讲得， 多谢你， 梁允瑞都系啊， 梁允瑞， 哦，梁允瑞， 瑞， 系， 瑞啊， 点啫？ 系， 点啊 ？Ann， 点啊？ sorry， 我噏错咗系咪？ 唔紧 要啦， 好多人都系咁，因为梁允睿叫大瑞啊，我叫细瑞。 啊，系咩？ 系啊， 梁允睿嗰时做乜咁 少嘢？ 系啊， 多谢你， 叫李丽睿啊， 系啊， 记住个， 系啊， 记 得啦，记得啦，我有睇过你嘅戏嘅， 多谢， 系啊， 点解咧？我点解咧？听得好辛苦啊！我依家喺家嚟， 哦， 变咗咧，系 啊， 我 知道啦， 唔介意， 唔 介 意， 唔介意啦， 唔介意，唔介意，你打嚟我哋已经 系咪老公啊？阿陈生生日啊嘛，系咪啊？系咪啊？ 唔系啊，佢未到生日，但系我呢排成日同佢嗌交，嗌到好叻。就有啲嬲嬲地， 唔好嬲。 因为咩事啊？ 佢咧就叫做咩咧？佢系退咗休嘅消防， 系 啊。咁咧啲佢行山咧，梗系叻过我啦。我系一来又身体唔好啦。咁咧我都同佢行山，但系我梗系行得慢啦。 我 初初佢行惯咗嘛，系咪？ 系啊， 走得好快， 就成日闹我啦。喂，你 行快 啲 啦！ 佢行完山咧，就去成班同事咧就去饮茶嘅。 系啊， 咁我一来咧就怕嘈，就唔想去饮茶。但我都陪佢啦，我冇所谓。但系最憎佢咧，就喺山上面咧，快啲啦，快啲啦， 喝你啊！ 我好惊死，我惊唔死得啊！你知唔知啊？跌亲咧，跌亲。 系明， 佢越催你 系， 我唔系你明白，我系初哥嚟噶嘛？ 系啊， 又冇气。系又唔系叻嗰只，点同佢哋啫？ 即系佢用佢嘅体力去衡量你，就觉得咁慢噶。其实佢唔知今日攰或者冇力系嘛？ 嗯， 佢睇到嘅，但系佢人心急啊，做嘢 系啊，佢消防啊， 又中意同佢班同事一齐吹水啊，嗰啲咁咧。 唔紧要，喂，今日咧唔好嬲啊！今日你点唱咪讲啲开心嘢，好唔好啊？咁佢系佢啲系锡你嘅地方嘅啫嘛。 我引导你讲嘅就，其实我都有咁嘅情况啊。因为咧就系、是、啦，我另外嘅一半嘅行山就好叻嘅，跑山添吓。今个礼拜日佢话参加比赛啦，系啦。其实我又试过有一次嘅就行到喊嘅，就因为其实佢冇催促我，但 系 个问题系我惊得耽误佢啊，系嘛？同埋嘅就 我 同你 系 唔系？ 我 完全明你讲紧乜嘢，你亦都系因为嘅就 系 我想同你一齐啊，但系个问题我部分唔一致啊，我真系快唔到 啊 嘛。嗱，我就会劝你，如果系咁嘅话咧，你就下次你唔好同佢行啦，你就起码咧系啊，你同一啲比较系。初街嘅行到咁上下先，系啦，你先至试下。 唔敢行山啊，你知唔知啊？ 我明 啊， 会惊噶，会惊噶。 礼拜咧，我自己一个人行，因为我叫老细啦，我老公。 嗯。 咁佢只脚咧就有问题。 吓。 就已经睇一次医生，即系佢只脚系蹬亲啊，应该。 嗯 嗯嗯。咁咧睇咗一次医生，咁啊食咗药。 嗯。 咁啊都唔好，唔好咧，佢又继续行。 哦。 因为我个女咧，我个小姐啦，叫佢吓，咁又叫佢又中意佢影黄昏嘅相，夜晚去行，又叫佢去，咁佢又要陪我行，咁咧又即系又痛啦，只脚又痛啦，咁跟住又再去睇医生，咁我再睇另外一个医生，个医生问佢。咁你有冇行山啊？佢唔敢 应 人哋。 喂，阿 Anna， 时间咧等翻两分钟。咁如果你仲想播歌咧，我哋就唯一留翻下次先再讲你嗰啲开心事，好唔好？你最后就点唱俾老公先， 好 嘛？ 唔好咁讲，唔好唔开心， 最紧要开心。 好 ，OK， 好， 呢个歌就 你哋 个节 目啊， 继续支持啦，好唔好？ 陈生早，陈生早日康复。 嗯 ，OK， 好。 佢好翻噶，佢话。 系好啦， 哇，佢话 你信唔信 啦？开心啲啦 ，OK， 拜拜， 拜拜。 亦都结束今日嘅节目，吓有水仙情，星期一风骚快人再见啦， 拜 拜。 Bye bye 清溪边，江水浅，一江春水倾出你倩影，心满是情话。却是未能圆，只因今天芳心似蜜圈。曾共你挽手结伴常互勉，谁料你说恐怕受情牵，宁愿似水仙花孤独在湖畔，你想一起结并低眠，可知此刻我方寸已乱，将必终生追忆这段情，可否再想清放下图哀怨，一起再 足因缘事，天梯已变，江水似一江春水，见出你善意。